大家好，今天呢咱们开始讲二战番外篇的节目。第一讲呢咱们先来讲讲法西斯的罪行。说起这个二战的三个战败国德意日法西斯的罪行啊，那真是罄竹难书。纵观人类历史，基本上都可以说无出其右者啊。那么咱们回首二战，就必须得先把这些罪行拎出来说说。法西斯的罪行啊，咱们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呢是违反战争法的罪行，第二类呢是通过战争进行各种违法行径的罪行，第三类呢就是反人类的罪行啊。咱们这个一条一条说，先说违反战争法。二战之前100年的时间，世界上的风起云涌，大大小小战争不断，仗打多了，大家就发现说战争这东西啊忒残酷啊，一旦开战，什么没底线的事儿都做得出来，人们就开始琢磨。说这个全面禁止战争啊，看来不可能。那能不能通过一些国际性的公约，让大家呢在打仗的时候也讲点规矩呢？啊，这样的话，大家尽量啊点到为止，别太灭绝人性。以后呢，咱还可以做朋友啊，没有这百年不解的仇嘛。所以1864年，瑞士、法国、意大利、普鲁士等12个国家在这个瑞士的日内瓦就签署了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公约，这就是著名的日内瓦公约。大家规定以后咱打仗是可以的，那但是在战争过程中，大家都得把医院看作是中立的，谁也不能打医院，也不能打带着红十字标志的医护人员，而且不管哪边的伤员都应该能够得到救治。那后来美国、俄国、日本也陆陆续续加入，中国呢也在1904年签了字。后来日内瓦公约又经过几次修改，规定越来越详细，比如你不能借着医院的掩护干打仗的事儿啊，您不能救护车里藏弹药等等等等。基本上啊就是把大家在战场上的人道活动给保护了起来。比这个日内瓦公约更重要的是海牙公约啊，这个公约呢一共有14条啊，对于国家和国家之间应该怎么开战，开战以后应该怎么打仗啊，陆战怎么打，海战怎么打，空战怎么打，怎么保护平民等等呢，都做了详细的规定。比如第三公约啊，第三条啊就正式确立了宣战制度，谁要和谁干仗，你必须得公开宣布，不宣而战是非法的。所以日内瓦和海牙两大公约就构成了战前国际战争法的基本架构。那不过很显然，几个法西斯国家都没太把这些当回事儿。39年德国入侵波兰就是不宣而战。41年入侵苏联，开始进攻以后一个半小时才宣战，那就更具有讽刺意味。小兄弟日本有样学样，偷袭珍珠港的时候也是都开打了再宣战。这些就直接违反海牙国际公约。对待战俘方面啊，刚开始的时候德国人对于英法这些西方国家战俘还算比较说得过去啊，毕竟都是信仰基督教的兄弟。但是苏德战争爆发以后，因为苏联是日内瓦海牙俩公约都没签，给了德国人以借口，很多苏联俘虏尤其是这个政委什么的在战场上直接被枪毙，剩下的呢送进集中营强制劳动，能不能活听天由命。整个二战期间，德国呢一共抓了520万苏联战俘，其中有360万，也就是超过三分之二死在了集中营里。而在这方面，日本军队基本上跟古代野蛮民族没什么区别，甭管是哪国人，那如果被日本人俘虏，那就是九死一生。比如著名的巴丹死亡行军，78000美国菲律宾战俘行军120公里之后就死了15000，之后呢在营地里又死了20000多。所以这次行军的主谋本间雅琴中将战后呢就被判处死刑。另外德意日三国都在战争当中使用过生化武器，这也是海牙公约所明令禁止的。第二类罪行呢就是法西斯们利用战争进行的违法行为啊。先看德国，纳粹德国在占领区犯下的罪行主要有三个。首先一个是抢劫，不完全统计，40年到44年从西欧运到德国的艺术品和文物20000多件，整整装了137列火车，无数世界名画、珠宝饰品、名贵家具源源不断运到德国，供希特勒、戈林等高官收藏。东线德国人做的就更绝，希特勒说要把波兰人和俄罗斯人降低到奴隶的地位嘛，艺术品通通没收，还要把纪念碑、宫殿、教堂、博物馆都拆毁，甚至连图书馆都要烧掉，名人故居也难逃一劫，普希金、契科夫、柴科夫斯基的故居都被洗劫。托尔斯泰更惨， 德国人挖开他的坟墓，烧毁他的手稿，还把阵亡士兵的尸体埋在托尔斯泰的墓地上，我镇着你，宝塔镇河妖。抢劫这种事儿啊，一旦开始就不可能停下来，高层抢完了就抢平民，贵重东西抢完了就抢生活用品。到了战争后期，德军节节败退，在好多地方还实行了所谓的焦土政策，那这个咱们在之前不止一次讲过，最后焦土政策啊都交到德国国内了。另外呢，德国强制征召了数百万外国劳工，最开始呢，这些外国劳工是被连哄带骗到德国工作，但是很快骗来的人不够用了，于是呢1942年希特勒任命绍克尔担任全德意志劳动力调配全权总代表，专门负责用一切可能的办法从占领区搜罗劳工，其中大部分被分配到德国境内的军工产业。绍克尔不光负责找人，还负责管人，他跟党卫军和盖世太保一起建立一套机制，怎么找人，怎么管理，怎么防止劳工逃跑，都有严格的规定，目的就是花最少的钱让这些人干最多的活。这些劳工有据可查的人就达到了800万、实际人数呢，很多人估计在2000万左右，所以绍克尔在纽伦堡审判里就难逃一死。跟德国人相比啊，日本人在劫掠方面毫不逊色，除了在中国大肆掠夺之外，东南亚地区的大量战争资源也被源源不断的用来支持侵略行动。另外呢，跟德国人一样，日本人呢也使用了大量的强制劳工。1933年，日本以关东军特务部为首，成立劳动统治委员会，开始连拐带骗招募劳工，招来的人就跟服苦役一样。太平洋战争开始之后，劳工需求急剧扩大，日本人呢就在占领区开始实行强制劳动制，大量的中国、朝鲜、东南亚人民被迫沦为苦力，总人数超过了上千万。法西斯的第三类罪行呢，就是纽伦堡审判战犯的反人类罪，在东京审判呢叫做反人道罪。这其实是法西斯最邪恶的一点啊，因为他们在本质上就是反人类的，对人类自身生存成了一个巨大的威胁。不过在这方面，德国和日本的差别比较大。咱们前面不止一次说过啊，二战时候的日本呢一直是处于一个非常混乱的状态，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指挥，所以在日本占领区说了算的大多数是军人，而日本军人呢又深信武士道精神，他拿自个儿都不当人，敌人就更甭说了啊。最著名的一次呢，就是1937年南京大屠杀，几十万中国军民被屠杀啊。冈村宁次在华北地区实行三光政策，导致至少200万人非正常死亡啊。还有呢，像这个731部队啊、慰安妇啊等等的暴行，这些呢咱们在以后讲中国抗日战争的时候还会详细说。另外呢，因为战争很多地方爆发了饥荒啊，43年的孟加拉饥荒、44年越南饥荒都导致数百万人死亡。不过啊，在这个反人类这方面，纳粹德国说自己第二，那绝对没有人敢说自己第一啊。这么说呢，绝没有给日本法西斯开脱的意思。日本人的暴行啊，本质上还是属于对兽欲的一个这个非常野蛮的发泄，就真跟古代军队屠城是一个意思，只不过它规模大得多。但是纳粹德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种族灭绝思想和现代工业体系结合起来的，产生的效果登峰造极，可以说让人类历史翻到了最黑暗的一页。咱们很多同学应该听说过一本书叫《安妮日记》啊，这本书呢在全世界从古至今所有书籍里印刷量能排进前20，可见影响之大。书的作者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叫安妮·弗兰克啊，这是她写的日记。安妮呢是一个荷兰的犹太小女孩。1942年开始，德国人在荷兰抓捕犹太人，安妮一家就躲到了一个密室里，由朋友呢每天送吃的进来啊，就在这密室里啊躲了两年。在这期间，他通过日记把发生的故事绘声绘色地记录下来，但是非常不幸，两年的躲藏生活之后，安妮一家还是因为被人告密而抓进了集中营。最终年仅15岁的安妮和他的姐姐妈妈都没有再走出来，一家人就只有爸爸一人得以幸存。那么德国人为什么要这么迫害犹太人呢？首先得说，反犹太思想在整个欧洲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往上一直追溯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犹太人就不那么招人待见。几千年下来，欧洲人经常有事没事就把犹太人拎出来折腾一番。一战之后，反犹太人达到了一个历史最高峰啊，尤其是在战败和经济危机双重打击下的德国，所有的问题都被推到了犹太人的身上啊。希特勒正是利用这一点，反犹太人既团结了德国人民，又可以掠夺巨大财富，一举多得。 到了1938年，希特勒签署了把犹太人赶出德国的沙赫特计划，打算把犹太人呢全部赶到这个马达加斯加岛上去。但是没几天呢，战争就开始了，德国海军连自个儿家门都出不去，计划呢就只能不了了之。但他却在为之后的大屠杀在心理上铺垫了道路，而德国的盟友和占领国也都开始或主动或被动的反犹太人啊。咱们之前说过，像芬兰、保加利亚一直半推半就，表面上呢跟着反犹，实际上没怎么认真执行啊。当然也有积极的，比如法国和荷兰啊，伪政权还没正式建立就已经开始行动。1941年，德国颁布了将犹太财产和公司国有化法令。抢劫犹太人就成了一门光明正大的合法生意，对犹太人的肉体消灭也只差了最后一步。1942年1月20号，纳粹党卫军的二把手莱因哈特·海德里希为首，在柏林附近的万湖别墅召开了臭名昭著的万湖会议，一众纳粹官员在一起讨论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到这个时候，大家就没有什么好掩饰了，消灭、毁灭这种词都直接拿来说。而且不光是在欧洲啊，连以后英国、美国的犹太人怎么处理，大家都商量好了。在这之前，德国早就建立了不少劳动营和集中营啊，这两者呀是有区别的。劳动营顾名思义，就是让犹太人到这儿干活，干的都是体力活，一般呢就是劳动致死。集中营呢，就是用来关犯人的啊，相当于一个大监狱啊。你比如像达豪集中营、贝尔森集中营，每个都关了几十万人啊，可想这个条件之恶劣，很多人呢就死在这种非人环境之下。万湖会议之后，德国人又进一步突破了人性的底线，开始建立灭绝营啊。灭绝营就是专门用来高效率杀人的集中营，最著名的呢就是建立在波兰的六所灭绝营：奥斯维辛、切姆诺、贝尔塞克、马伊达内克、索比堡和特雷布林卡。大家看过电影《辛德勒的名单》吧？啊，犹太人被整火车、整火车的运往奥斯维辛，铁路尽头呢就是奥斯维辛的大门口，门上呢金属镶嵌一行大字儿：“劳动使人自由”，实际上都是骗人的啊！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管理比其他地方严格的多。我看过一个纪录片，这个一位集中营的幸存者说，人们总是问我，你为什么不逃跑？那说问这个的人呢，他们一定对奥斯维辛所知甚少。整个营区被电网包围，而电网前面是一座巨大的壕沟，所以你如果能爬过壕沟，你手一定是湿的，只要你轻碰一下就会遭到高压电击。如果有人企图逃走，警报器立刻发出巨大的声响，我们就会出来排队站上好几个小时，直到确定逃犯是谁。如果他还活着，就会在我们面前吊死，如果已死了，尸体也会带给大家看。所以我们根本就没人想怎么能逃出去，每天想的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怎么才能活到明天。德国人最开始杀人的方法比较常规，就拿机关枪突突突突突突啊。后来希姆兰对这种速度很不满意，据说他参观过一次这个突突啊，结果没想到他吓吐了啊。他是一个历史老师出身，你想想，他都一看这个都吓吐了啊。而且呢，他担心这个大规模枪杀会给党卫军带来心理问题，所以呢，这些灭绝营一建立就开始改用毒气室啊。一开始是毒气卡车，后来觉得这效率太低啊，开始用毒气室、流水线的方法杀人。犹太人由火车运来，通常医生进行这个筛检，把适合工作的人拉出来做苦役，剩下的呢就被送入接待区。这个筛检呢也非常的随意，那有一个党卫军小队长，他就看着这人一个一个进来，左边右边左边右边，他就随便的这么随意说啊，可能右边的就能这个先活一段时间啊，最后也是死了，左边的直接进毒气室了。你凡是被进入接待区的人，那就是要马上进毒气室了，在那儿放下行李，脱光衣服，赤身裸体赶进毒气室。当然告诉他们说是去淋浴，门外边那个也贴着这个浴室的牌子，有的时候还守卫呢，可以发给他们这个肥皂和毛巾，减轻大家的恐慌啊，还假惺惺的提醒他们，你们要记住这个自己放衣服的地方。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这个长官鲁道夫·胡斯后来供述说，奥斯维辛集中营一共有两个毒气室，一个可以容纳800人，另一个1200。屋子装满人之后，门就被关上锁死，然后大家就会惊讶的发现，洗澡怎么1000多人在一块洗，男女老少全都搁在一块，赤身裸体是吧？认识不认识是赤身裸体，而且呢，没见有喷头啊，在屋里头怎么洗呀？那一会儿，集中营的这个看守就从屋顶啊，把这个奇克隆 B 啊，是一种这个剧毒的杀虫剂，那从通气孔就扔进去。 20分钟之后，室内所有的人就都被毒死，然后毒气被抽出，然后新鲜空气被送进去，尸体呢就被送到了焚化炉。啊，当时负责这个监视毒气释放的党卫队医生后来作证说，毒气室常常人满为患，开门之后死人的姿势常常是半蹲着的，大家都往门口跑，到往上爬，皮肤都变成粉色，有红色和绿色的斑点，有的呢嘴上呢口吐白沫，有的耳朵出血。说很多这个党卫军新兵啊，一看这种场景直接就吓晕过去了。流水线式的杀人呢，其实也就是没把人当人，而是当资源。死人身上每一个可用的东西都不会浪费，金牙拆下来融化打戒指啊，打镯子，脂肪做肥皂，皮肤做装饰品，尤其有刺青的。纳粹德军不会认为有刺青是黑恶势力的表现，而觉得这是艺术品，是吧？妇女的长头发编毯子，然后都利用完的剩下的部分被传送带送到高高的焚尸炉里焚化，骨灰撒入土地做肥料，你不浪费。毒气室毒死一屋子人，清理清理再进下一波。所以这种灭绝营把人类当时最先进的工业科技跟管理体系都用上，效率呢绝对是杠杠的。奥斯维辛一个灭绝营四年多的时间就杀了110万人。1945年苏军解放奥斯维辛的时候，发现来不及运走的死人头发有 7.7 吨重，活下来的人只有7000多。英军解放贝尔森集中营的时候，一位记者是这么记录当时的场景，说地上啊躺着无数的尸体和垂死的人，你无法分辨活人和死人，都混在一起，站着的人更可怕，瘦骨嶙峋，像鬼一样漫无目的的移动着。一位已经疯了的母亲声嘶力竭的尖叫，要给孩子喂奶，他把那小的可怜的小孩抱在怀里，一个哨兵打开了婴儿的襁褓，发现婴儿已经死去多日了。这一天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可怕的场景。整个二战期间，欧洲900万犹太人中的2/3，也就是600多万人都被用这些方式屠杀掉，其中有150万人还是儿童。另外呢，大屠杀的对象可不仅仅是犹太人，还有少数民族，主要是斯拉夫人和吉普赛人，还有大量的政治犯，一般估计呢也超过了500万人。啊，为了这个验证种族理论，纳粹还在犯人身上进行了最惨无人道的人体实验。啊，最为臭名昭著的呢就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冯维斯彻尔医生。啊，他在人身上呢进行药物实验、冷冻实验、截肢实验，甚至往小孩眼睛里注射化学品改变他的颜色。还有他有一个徒弟叫约瑟夫门格勒，专门负责呢做改良人种的实验，特别喜欢做关于双胞胎的实验，比如把两个双胞胎的背部缝合，研究俩人连在一块能活多久。他用来做实验的将近1500对双胞胎只有不到200人幸存，所以门格勒就被这些幸存者送了一个外号叫死亡天使。今天在欧洲还有很多大屠杀的纪念馆，好多当年的集中营也被改为博物馆供人参观。啊，大家如果去波兰旅游的话，可以去奥斯维辛集中营看看，里面的讲解员啊，大部分都是遇难者的后代，甚至还有一些是当年的幸存者。虽然这些地方有点阴森恐怖，但是我觉得还是非常值得一看，看看那些毒气室、焚尸炉，无不提醒着大家，不要忘记那段历史，不要忘记纳粹这种制度是怎么把人心底最邪恶的东西释放出来的，更不要忘记这些邪恶跟现代工业科技结合在一起，能让我们做出多么可怕的事儿。正如人们在这个死亡天使门格勒家乡设立的受害者纪念碑上所写，我们不该也不能让历史睡去，否则历史就会再次重演，成为新的现实。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今天咱们继续二战番外篇的节目。二战呢既然是一场战争，那么唱主角的呢肯定是军队，所以呢咱们接下来用三期节目讲一讲二战期间世界各国陆海空三军的发展。第一个，咱们首先先来说陆军。二战之中啊，各国陆军的发展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是用运动战代替了一战的堑壕战。之前在特辑节目里面咱们就讲过，说一战跟以前的战争都不一样，杀人的效率呢大大提高了啊，机关枪、大炮、铁丝网，这个堑壕战三件套让战场成了不折不扣的屠宰场，也就让一战呢打的一点就怎么说就没劲，因为打仗这个事儿啊就得有矛有盾，有来有回，才能打出这个精彩的战役啊，才能有名将发挥的空间。 啊，而一战的陆战呢，从一开始就打成了这个僵持战，这个堑壕战三件套啊，让防御一方有了巨大的优势，是吧？谁进攻谁就完蛋。所以一战那个后期，英法德这三国的陆军士气都是濒临崩溃啊，因为普通士兵到了战场上完全看不到希望，将领们也一样啊，想要建功立业不可能地，那不能够，没法进攻，你怎么取得胜利？那只能耗着。所以呢，所有人都绞尽了脑汁去解决怎么才能突破这三件套，让战争重新运动起来。当然呢，结果咱们知道，就是发明个坦克啊。咱们前面讲那个闪击战，讲虎式坦克的特辑节目里边，把德国的坦克和装甲部队的发展也大致说了说。二战初期啊，世界各国陆军基本上都是在看德国人表演这么一个状态。所有陈腐的陆战观念在以坦克为核心的闪击战面前全部土崩瓦解。其实这个闪击战制胜的法宝就是集中使用坦克，用装甲部队形成一个拳头，只要在敌人的防线上凿出一个洞来就行了，然后就直接冲向敌人后方。这种理念领先了其他国家一个段位。不过呢，咱们得知道一点，这个坦克不是万能的，那需要其他兵种配合使用。所以这个德国装甲兵的创始人古德里安大将有一句名言啊，说只有当跟坦克配合的步兵、炮兵、工兵都跟坦克有一样的速度和越野能力，这个时候坦克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啊。这句话呢，就成了这个建设装甲部队的最基本的一个理论。按照这个古德里安的设想啊，坦克必须要高度集中使用啊，组成装甲师，一个装甲师下辖两个装甲团，每团两个营，每营四个连，其中呢三个轻型坦克连装备三号坦克，一个中型坦克连装备四号坦克，每个连装备坦克21辆，这样一个装甲师就一共有336辆坦克，再配上各种辅助兵种，战斗力巨强悍。但是实际操作的时候啊，坦克既不够多也不够好，所以到战争爆发的时候呢，这个3号坦克一共只生产了98辆，4号坦克呢是211辆，只好把每个装甲营从4个连减为3个连啊，两个轻型坦克连和一个中型坦克连。那3、4号坦克不够，就只好拿这个1、2号坦克来凑，就这样勉强拼凑出了6个装甲师和4个轻装甲师。轻装甲师的装备就更参差不齐了，是吧？有的呢甚至一个师只有两个坦克营，隆美尔那个时候不就是第七装甲师师长吗，是吧？他这个第七装甲师呢实际上就是一个轻装甲师。进攻苏联之前，这个小胡子希特勒又有新主意啊，说我们装甲师要扩充一倍啊。有人跟他说，说元首咱没那么多坦克啊。元首说没事啊，我有一个主意，咱不是每个装甲师有两个坦克团吗，拿出一个来，以他为核心组建一个师，这不就行了吗？于是这么一来，德国装甲师的数量凭空从10个增加到了21个，但是每个师的坦克就只有150到200辆啊。希特勒这么干啊，就是他有病啊，他药不能停，他这个人特别痴迷于纸面上数字的增长。你看我10个装甲师变成21个了，你怕不怕？但是这么一来，德国装甲师一个师的战斗力实际上是不升反降，而且坦克在使用上实际上就更分散。古德里安这些人是强烈反对的，可惜没用啊！你不是元首啊！这个问题对德军的伤害其实非常大啊。不过呢，比这个更严重的问题是刚才咱们说的，德国人真正制胜的法宝是在使用坦克的思路上已经不再领先了。因为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坦克怎么用了啊，苏联人也知道要集中，所以从这个最根本的认识上来说，大家又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德国人再也不能像前些年那样轻松吊打他人啊。那么现在问题就来了，双方都集中使用坦克，都以闪电战为指导思想，那么这个仗怎么打啊？苏联人就在战争当中总结自己的理论，首先是怎么防御啊？你要防御闪击战，第一点，防线不能太集中，必须分散在一个纵深里，就是防线要拉宽啊，最好能有几道防线， 是吧？互相隔开一定的距离，一道防线被突破，还有下一道，针对多兵种配合的装甲部队，防线最好也是混合布置，有防坦克的，有防步兵的，重重叠叠，最大限度的放慢装甲部队的前进脚步。另外，你要防装甲部队，最重要的要改变老观念，不能再墨守阵地战的思路啊，争一城一地之得失，动不动就不许后退一步啊，而是要弹性防御。哪儿被攻击了，能打就打，打不了快跑，避免被包围啊，然后在后方布置装甲部队，判断对方主攻方向以后，再找机会进行反击，基本上就是这么个思路。不过呢，这事儿说起来容易啊，做起来难。咱今天说的喷啪喷啪喷啪都是站在上帝视角上看啊。苏德战争初期，苏联人可是没少交学费。到了1943年库尔斯克战役，苏联人已经把怎么防御装甲部队玩得非常溜索，所以任凭你德国人虎豹成群，加上犀牛大象，你也很难再打出以前那种胜仗。库尔斯克之后，苏联人转入反攻，就要面对同样的问题啊，对方不再是小白了啊，也是旗鼓相当的对手。那么这个进攻战怎么打？苏联人给出的答案叫做大纵深突击理论啊。其实啊，自沙俄时代以来，崇尚进攻是俄国军队最主要的指导思想。即使是面对像拿破仑这样的强敌，库图佐夫元帅也只是把防御作为一种暂时手段，时刻准备进行反攻啊。后来被这个沙皇誉为俄国首屈一指的利剑啊，这位索洛夫大元帅啊，也曾经说对于俄国军队来讲，防御这个词儿是外来语，我们没这个词儿啊。可见这个强调进攻的观念之深，这个观念也就一直影响到了后来的苏联红军。咱们之前讲这个陕西战的时候就讲过，苏联在二三十年代也涌现出了一批自己的装甲兵先驱啊，其中最著名的呢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啊，以他为首，苏联人在两次大战期间就逐渐建立了大纵深突击这么一套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一次进攻战役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突破防御啊，这个阶段唱主角了不是坦克而是步兵啊，核心就是要在一小段地区集中绝对优势的部队，以机械化步兵为主力，在坦克、炮兵、飞机的支援之下突破敌人的防线啊。这里边用的坦克呢主要是重型坦克啊，因为要面对敌人的炮火，所以防御力必须得强。一旦防线被突破，马上开始第二阶段，那就是快速追击，把大量的坦克、摩托化步兵这些个快速部队啊，从突破口源源不断的送进去，再配合空降兵占领关键地带，扫荡敌人的后方，最远可以向前突击200公里以上。这个阶段这个唱主角的就是速度更快，更适合长途奔袭的中型坦克。那么根据这个理论，每次进攻都要组建几个突击集群，每个突击集群都要包括两个梯队。第一梯队是突破梯队，一般呢有几个加强步兵军组成的突击集团军担任，是吧？第二梯队呢是发展梯队，一般呢包括若干坦克师、摩托化步兵师。除此之外呢，突击集群还会包括大量的飞机和空降兵。这种理论基本上在战前就已经定型了啊。但是这么多兵种互相配合，这就需要部队经常组织训练，尤其是指挥官们。而在这个30年代那次大清洗，让苏联红军的建设戛然而止，是吧？到开战的时候，部队指挥官素质都很低，打的又是自己不擅长的防御战，所以一败涂地就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啊。从这个上面说的这些呢，咱们能够看出来什么呢？是吧？苏联人这种大纵深突击理论虽然也是强调步兵坦克协同，但是跟德国人闪击战理论啊有很大的区别。虽然大家都是为了解决一战那种阵地战的局面，但是德国人的闪击战理论和根本指导思想是以快避战，通过速度直插敌人的要害，从而快速打垮对方，尽快结束战争。那归根到底，这是德国国情所致，是吧？德国国情导致他永远需要两线作战，两线作战就必然兵力不足，想胜利就必须要快，只要一拖到消耗战就必败无疑。一战就是典型的例子啊，德国打算先一下子把法国打趴下，回过手来再收拾俄国，结果法国没趴下，后边的满盘皆输，以至于后来德国人的所有理论其实都是基于对一战的一种反思。我为什么没揍下 法国，没把法国揍趴下，因为我不够快。所以古德里安的理论归纳起来就一个字儿，快。为了快，进攻发起前是连炮火准备都不需要，免得惊动对方。为了快，部队的侧翼可以不管，坦克可以抛下步兵往前冲，只要足够快，敌军就会慌，就会崩溃，战争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结束。啊，这就是德国多少代军事家呀梦寐以求的一件事，也是闪击战理论的终极目标。所以古德里安呢，其实用新办法啊解决了老问题。苏联人呢，理论基础就不一样了。苏联再加上俄国，几百年来虽然仗打了不少，但是呢，从战役上来说，输多胜少啊，跟那土耳其打都打输了，更甭说跟拿破仑了啊。但是没关系，战役可以输，我地皮大，幅员辽阔，我人口众多，决定了我打不赢你，你也很难彻底打败我。只要战争能拖到消耗战，那就甭管是谁都耗不过爷。那另外呢，苏军面对的呀，基本上都是比自己强的军队，质量上从来就不占优势啊，所以快速决战只能导致快速失败，所以因此他们就从来没打算要毕其功于一役，快速结束战争，而是要一场一场战役的打啊。这一点呢，跟德国人正好相反啊，所以图哈切夫斯基的理论解决的其实也是苏联人的老问题，怎么打赢一场战役。1939年诺门坎战役，苏联人得到了一次难得的练兵机会。那朱可夫是图哈切夫斯基的学生，侥幸逃过了大清洗，借这机会好好练了一次兵，让所有人都看到了大纵深突击理论的威力。那打仗就是这样，和平时代你研究的再多，也不如一场实战进步的快。实践大纵深突击理论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什么时候投入二线部队。也就是说呢，你什么时候投入你这个第二梯队的部队，投入早了，防线没突破，本来用来快速穿插的二梯就会消耗在攻坚战上，你没劲儿再往前跑了。你投入晚了，敌人就可能增援把缺口堵上了啊！所以拿捏这个时机是非常难的，需要大量实战经验才能掌握啊！好在这个苏军最不缺的就是锻炼的机会，是吧？后来这个德军将领的回忆录里啊，经常提到说苏联将军从战争开始到后期进步都特别快啊，这就是因为他们有大量的实战经验啊，当然呢还有教训啊，打败仗不怕，死人多点就更不是事儿了啊，这一点让德军将领是羡慕不已。所以到了战争后期，苏军动不动就能组织起百万人规模以上的大战役。大纵深突击理论被玩的是炉火纯青啊，比如1945年苏联红军强渡维斯瓦河的战役，要说当时德国人的防线不可谓不强，结果呢，朱可夫用两个强大的突击集团军这个突破维斯瓦河，其中第五突击集团军拥有九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8万多人、600多辆坦克、3000多门火炮，这么多兵力用来突破多宽的防线呢？6公里，所以平均每公里布置的火炮300门，3米一门，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密度。不到一天时间，这两个突击集团军就像两把大铁锤一样，在德军防线上凿出了两个大缺口。然后紧随其后的是两个坦克集团军，那从这个缺口冲进来，直插德军后方。几天时间，德国人的防线就全部崩溃。你别忘了，这是在波兰，道路条件不咋地。这要是在道路发达的西欧，那真是没有什么办法能够挡住苏联红军的钢铁洪流。所以从二战一结束，西欧各国就得了严重的苏联恐惧症，就是这么个原因。二战期间，苏德两国除了坦克以外，为了反坦克也开发了各种各样的武器啊，最管用的呢是自行反坦克炮啊，自行反坦克炮呢也叫坦克歼击车啊，就是在坦克底盘上直接安装一个固定战斗部，里边呢装一门火炮啊，这样做呢带来仨好处。第一，因为没炮塔，重心低了很多啊，所以呢同样底盘就可以装一门更大的炮，比如这个3号坦克只装37炮或者是50炮，但是3号坦克底盘改装的三突啊，3号突击炮就可以装75炮。第二呢，因为没有炮塔，整个外形低矮了很多啊，很难被发现啊，所以成了这个反坦克利器。至于不能这个旋转炮塔攻击侧面目标这个缺点，在防御作战当中并不是非常的明显 啊。第三个好处就是自行反坦克炮结构简单，适合大量生产。三突呢就生产了10000多辆，比虎豹加一块都多。开战之初，各国步兵都用牵引式火炮来反坦克。自行反坦克炮的出现，让步兵部队有了自己的机动防御力量，大大改善了防守坦克的压力啊。可惜呢，这么好用的东西很快也被德国人带跑偏了，不断开发新型号，在4号坦克、豹式坦克甚至虎王坦克的基础上，都搞出个这个自行反坦克炮。那最逗的就是这个虎王自己一共拢共生产了400多辆，也用虎王的坦克底盘啊，搞了个猎虎坦克歼击车，重量达到惊人的71吨，是至今为止正式量产的最重的战车，是吧？装一门硕大无比的128毫米火炮。这么一个东西咱们想想就知道，那是跟这个虎式啊、虎王啊一样，绝对是生产部门和后勤部门的灾难。自行反坦克炮这么好用，苏联人当然不会放过的。所以很快呢，就在特34坦克的底盘上安装了85毫米炮和100炮。后来呢，在斯大林坦克的底盘上安装了威力巨大的122和152炮，被德国人称为恐怖的斯大林战锤。后来呢，大量支援中国抗美援朝的时候也有使用。整个二战说陆军的战斗，苏德战场不论是规模还是惨烈程度，还是双方对武器对战术的创新，都比其他战场呢高了几个数量级。其他几个主要参战国啊，这个英法呀、日本呐、意大利呀，在陆军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这个可说的东西啊。唯一可算有点建树的是美国陆军。美国陆军在二战里呢，不能说非常出彩儿。从北非参战到意大利战场，再到登陆西欧以后，美国陆军的表现顶多也就算是这个勉强及格啊。极大的优势兵力并没有取得应有的战绩，暴露出美军在指挥上的缺陷啊，对敌情的判断呐、对战机的把握呀、对进攻作战该怎么打呀，都比苏军差了几个段位。但是在地空协同方面啊，美国人呢确实是玩到了一个新高度啊。这个呢咱们在后边讲空军的节目里还会详细说。二战结束之后，美国为首的北约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对付苏联这种大纵深突击。美国人呢也做了很多分析，想了很多辙啊，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啊。比如武装直升机，这就是一个典型啊。所以你看后来长弓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在旋翼上面顶着个雷达，就是为了让飞机可以躲在树梢的高度，只要把雷达露出来锁定坦克之后啊，突然爬升，哐哐一顿导弹发射出去，这些导弹都是发射后不管的，自己飞向目标，然后飞机马上要落回到树梢以下的高度。还有呢，欧美的坦克普遍个头大啊，一个原因就是油箱特别大啊，能够长距离转移，哪儿被突破就及时去哪儿堵缺口啊。最大的王牌呢，当然还是美国最擅长的空地一体化作战啊。美国当时的计划就是一旦苏联开始进攻，地面部队的目标就是机动防御，说白了能打就打，该撤就撤，整个西德国土当作战略缓冲区都可以不要，避开钢铁洪流的锋芒，用空军瘫痪敌军的后勤补给，等到苏军进攻成了强弩之末，再找机会发动反击。即便是这样，美国人普遍对于跟苏军开战的前景还是非常悲观的啊。可以说呢，对苏联大纵深突击的恐惧症一直延续到了苏联解体啊。其实这一点中国也一样，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当时双方非常紧张啊。咱们估计苏军当时在远东能够投入6个集团军的机械化部队，从中蒙边境开始进攻，沿着二连浩特到张家口，再到这个北京，一望无际的草原几乎无险可守，一次纵深突击的距离就能达到600公里以上。这么一来，咱们北方的工业基地基本上就是一锅端啊。所以那个时候呢，就搞了一场这个大三线建设，军工厂产业南迁，好多都分散到这个大山里，小散洞啊，把这大企业拆小啊，分散搁到山洞里边，这啊小散洞这些东西啊，就是也是为了应对苏联那种大纵深突击理论。二战结束到现在70多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技发展呢也是日新月异啊。但是呢，以坦克为核心的机械化部队还是各大国陆军的中坚力量啊，进攻进攻再进攻，仍然是装甲雄狮们70年来一直不变的理念。好啊，这就是今天的节目。 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上一期节目啊，咱们说了二战中的陆军，今天呢，咱就来说说二战中的海军。跟这个陆军比起来啊，海军绝对是不折不扣的高技术兵种啊，也是最有这个贵族气质的兵种。首先啊，这个海军啊，天然是带有这个很高的技术门槛。你想这造军舰的难度比造汽车难的不是一星半点，是吧？你们要听过郭德纲的相声，是吧？那车都在房顶上搁着，自己还能攒，是吧？还能买鞋带给绷上，他续进一辆整辆摩托车去，照样能开着上去，是吧？这个 0.1 的排量，是吧？然后三脉，是吧？但是呢，因为这个海军的技术门槛，所以海军注定了在人数上跟陆军没法比啊。你有多少艘军舰，是吧？一艘军舰上水兵的这员额都是固定的，多一个人没地儿睡了。但是呢，他对于这个素质的要求又高得多，所以久而久之，高度的专业化和贵族化就成了各国海军的共同传统。另外，一支海军不是一天两天就能建成的，往往需要十几年、几十年的心血，而一场海战有可能几个小时之内就结束了，那一个国家的国运就被决定了。这种战争的魅力啊，也是这个陆战所没有的啊。二战之前呢，对世界各国海军影响最大的事儿，就是1922年签署的华盛顿海军条约。那这个条约规定，五个这个签约国，就是美、英、日、法、意啊，五国海军主力舰总吨位之比是 5.25 比 5.25 比 3.15 比 1.75 比 1.75 啊，简单说呢，就是5比5比 3 啊，比 1.75 比 1.75， 谁也不能突破这个总的比例啊，这是一个总的规定。还有很多这个具体的啊，战列舰方面规定单舰排水量不能超过35000吨，主炮口径呢不能超过16英寸，就是406毫米。航空母舰呢规定单舰排水量不能超过27000吨，但是呢可以允许美国、日本用废弃战列舰各改装两艘30000吨航母啊，因为这两个国家这个时候这个战列舰已经开工了啊，所以就算是特批了。除了这些之外，条约对巡洋舰、驱逐舰、护卫舰都做了规定啊，还划定了美、英、日三国各自在太平洋上的海军基地可以建在哪儿啊，其实呢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势力范围的意思。然后这五个列强国家签约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避免再搞一次一战之前的那种造舰竞赛啊，你造一个我造俩啊，最后大家都拖垮。为什么就这五位签呢？这道理很简单啊，其他国家海军跟他们根本没法比，都懒得限制你，你卯足劲儿吃奶的劲儿使出来造吧啊，你也就造洗澡盆，是吧？所以这个条约最核心的内容还是针对这个美英日三国啊，法国、意大利呢，这个比他们仨又差了不少。其实到最后呢，这哥俩也没把自己能造的这个比例造够。英国是一战前的老大，一直就是靠着这支海军横行世界啊，所以他一直奉行双强标准啊，就是我的这个海军的总排水量世界第一，我得超过世界第二和第三之和，就这么横。但是，一战之后被打了个半残。美日崛起，所以华盛顿海军条约啊，实际上就是对这一点来了一个官方认可。美国海军可以跟英国平起平坐，日本呢可以达到英美的差不多五分之三。说白了就是美日崛起太猛啊，英国这两强标准呢搞不动了。所以这个条约呢，对于英国来讲是一个体面的退位宣言啊，以后我也不维持双强标准了，我从世界霸主的位置上呢下来了。对于美日来讲呢，是他们地位层层层上升的一种认可。所以呢，咱们之前讲过，那按说这个事儿对于日本呢是一个外交上的重大胜利啊。你想想一百年前你啥样，是吧？您这还腰里别着两把刀，呼噜呼噜砍人呢，是吧？甭一六十年前你还这样的，你还砍人呢啊！现在您的海军都跟老英老美并驾齐驱，是吧？这世界第三了，您都。结果这个事儿在日本国内反而被日本愤青们视为奇耻大辱。我们凭什么不能跟英美一样？这些人就没有想过吧？允许你造美国的五分之三，这是因为你不吃不喝也就能造到三，美国悠着劲儿造到个五啊，就跟那段子里说的似的啊，你考98分是因为你就能考到98分，我考100分是因为卷子就100分，就这么个意思。实际上这可以看作是对日本的一个保护啊，幸亏这个时候呢，日本还没有完全被军国主义控制，所以呢签了啊，条约签了。 后来31年的时候呢，大家又签个伦敦海军条约，做了一些补充。所以从22年到36年这15年的时间，这几个海军强国呀，都是按照这两个条约来造军舰啊，所以这些个军舰呢，也就被称为条约型战舰啊。这些战舰呢，为了适应条约啊，在性能上呢都有很多妥协。这段时间大家之间比较和谐，美国跟日本海军之间啊交流都非常多，所以呢，这15年在历史上就被叫做是海军的假日时代啊。虽然是假期，大家表面和和气气，暗底下一点都没闲着，尤其是日本。啊，这个弹丸小国啊，现在已经装不下他膨胀的野心了。虽然条约还是要遵守，但是日本人就绞尽脑汁在琢磨，我怎么能在限制之内最大限度的提高战斗力。所以在新技术上的探索积极性最高。这个时候日本海军舰船已经是 100% 的实现了国产化，而且呢很多方面呢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啊，比如这个1920年竣工的长门号战列舰，就是世界上第一艘使用16英寸舰炮的战列舰啊，当时这个美国还都是356毫米呢，他就406了。那1922年服役的凤翔号航母是世界上第一艘全通甲板航空母舰啊，也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空母舰啊。有了这个新战舰，就得研究新战术。海军乃国之重器，任何国家建造海军都得仔细琢磨这支海军怎么用。比如英国海军是为了维护日不落帝国漫长的海上交通线，哪儿出事就能马上赶到，那所以舰船的航程航速都很高啊，但是防护力呢就稍微差一点，那毕竟大部分面对的是二三流、四五流，是不是勾嘎 K 流、不入流的对手。对于日本来说，这个时候假想敌已经是美国了啊，那跟美国这个仗怎么打？日本人想到了啊，他们最引以为骄傲的决定国运的一战——对马海战。啊，对马海战也就是这个日俄海战嘛，是吧？这场战役是人类海战史上最胜负分明的一场海战，俄国舰队全军覆没，舰队司令官啊罗日杰斯特文斯基中将被俘啊，而日本联合舰队只损失了三艘鱼雷艇，几乎毫发无伤。所以日本人就一直梦想再 copy 一把对马海战啊，在日本近海和劳师远征的美国舰队进行一次决定命运的大决战。一锤定音。因此日本人呢就想出了一个九段歼灭作战的理论，意思说呢，在美国舰队开过来的路上分段分批逐次消灭啊，什么潜艇啊啊水雷啊陆基飞机啊全得用上啊，最后一段呢是大决战啊，主力战列舰和航母在这儿消灭敌人。今天咱一听这玩意儿都可乐，你制定这么个计划就闲得蛋疼，美国人就那么傻，一路往你坑里钻，是吧？一路被你削弱，你以为美国人都是猪吗？但是在那个时候，这就是日本人坚信不疑的，每个人都在脑海中勾勒出一幅决战胜利的景象。36年海军条约到期，日本没有续约，这下呢海军可以放开手脚了。那为了实现九段歼灭作战的梦想，日本海军建造了大和号超级战列舰，建造了祥鹤号航母，大力发展远程潜艇、水雷部队，航空兵呢把对舰攻击当作最主要的训练项目，而以山本56为首的海军革新派就开始大力发展航空母舰。山本意识到啊，在未来海战里飞机有巨大优势，最突出的一点呢就是攻击范围，一架舰载机随随便便就可以攻击几百公里之外的舰船，而最大的火炮射程也不过几十公里，战舰在飞机轮番攻击之下只能被动挨打，根本开不到炮击航母的距离，所以海军的未来必然是属于航空母舰的。因此呢，山本大力支持造航母，发展海军航空兵啊，研发像这个零式战斗机这样的优秀舰载机，坚决反对建造大和五藏这样的超级战列舰。所以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非常超前的，日本国内包括这海军内部反对这个山本的声音一直特别大。这时候谁也没见过航母决战是个啥样，你山本啥东西，是吧？想当年东乡平八郎元帅在日本海痛歼俄国舰队的时候，你不就是一个少尉候补生吗？手指头还炸掉俩，是吧？妓女给你剪指甲，别人收一块，你收八毛，外号的八毛钱，你就这么个东西，你比东乡元帅还高级，是吧？你比东乡元帅这个水平还高，忒不要脸了，是吧？所以航母什么样，这梦不会做，你山本怎么能拦着我们做梦呢？ 再加上山本极力的反对同美国开战，咱们讲过他去过美国，他知道美国多强大，是吧？极力反对跟美国上岸，所以有人就认为你是个日奸啊，你的良心大大的坏了，巴格亚路死啦死啦的，就不断有人想弄死他。可真到了战争来临的时候，这些保守派全傻了眼了。为什么呢？现在要日本主动出击美国，哎，咱好像没想过，哎，这个仗怎么打？这个时候山本的海军航空兵大显身手，那偷袭珍珠港，山本一战封神，所有反对者就彻底闭上嘴了。其实啊，偷袭珍珠港也不完全是山本原创啊，在这儿之前一年40年英国皇家海军用光辉号航母奇袭了意大利海军基地塔兰托，21架俩翅膀的舰鱼就击沉击伤意大利三艘战列舰，自身就损失了两架飞机。所以塔兰托战役和偷袭珍珠港，再加上之前匹斯麦号战列舰的沉没，就预示着航母必将取代战列舰，正式成为海军中的重要力量啊！你这个巨舰大炮的浪漫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不过任何变化都得有一个过程，是吧？大家的思想得慢慢转变，所以各国战列舰该造的还得造，是吧？日本这边呢，主要就是大和武藏这两艘超级战列舰吨位超过了二战期间的所有航空母舰，直到这个二战结束，美国中途岛号航母服役，啊，它这个排水量的这个第一的桂冠才被摘走。啊，美国这边呢加紧造啊，南达科他级和最新式的亚华级战列舰，亚华级满载排水量也达到了58000吨嘛。中途岛海战的时候，航母之间已经打开了锅了。大和号还在后方悠哉悠哉，啊，这就显示出战列舰这个尴尬的地位。主力决战轮不到你，给航母护航吧，这个性价比又太低，远不如巡洋舰驱逐舰，目标还忒大。美国呢这边情况也差不多，也派了四艘战列舰来到中途岛，啊，双方的战术思想呢都是航母当前卫，航母这个大战之后战列舰再去对轰，这么一个思路。只不过航母决战一打完，胜负已分，轮不到战列舰出马了，啊，直到瓜岛战役期间，双方才正经有了几次战列舰的对决。第三次所罗门海战，日本雾岛号战列舰被美国的南达科他号和华盛顿号两艘战列舰围殴打沉，这个时候好多人就开始谴责山本，你怎么不把大和号派出去，大和一出马，是吧？美军那些小破船直接就得完蛋，为什么山本一直雪藏着大和武藏，是吧？所以大和旅馆、武藏饭店就伙食好闻名，这真是啊，其实也难为山本，煞费苦心。山本心里清楚，这场战争是航母的天下，大和出去一不留神就沉了，是吧？大和大和，这是日本民族的象征，武藏那就是现在的东京，原来的武藏国，东京这边的旧称，这要被击沉怎么跟日本人民交代啊？所以大和武藏你俩踏踏实实当吉祥物吧，啊，一个当旅馆，一个开饭店，挺好，是吧？从最后不行改赌场都可以。山本被击落以后，大和号呢出去溜了两圈，啥也没捞着，一炮没开不说，自己还被美国潜艇击中。不过在后来的这个夺岛作战里呢，美国战列舰倒是作为巨型炮台发挥了不小的作用啊。但是咱得搞清楚，这种作用不是决定性作用，没他们只不过仗打得慢点啊，不能决定胜败。而且炮击这种活完全不需要最新式的战列舰，新的旧的区别不大，是吧？拿一战的战列舰一定能使，真正决定制海权就是靠航母啊。所以二战后期美国人建造的主力航母埃塞克斯级啊，飞行甲板265米长，比今天最大的核动力航母啊也差不了多少，装90多架飞机啊，还创造性的安装了两座弹射器，这样呢可以更快的起飞飞机，整个甲板和关键部位都有装甲防护，挨上一架神风特工队的飞机都不会沉，航速达到了33节，超过了几乎所有战列舰。这么一种新式航母出来，加上各种新式飞机，立刻就成了大洋上的霸主啊！美国的埃塞克斯级航母一直服役到越战时候嘛，是吧？然后在好多这个第三世界国家还一直在服役啊。日本这边呢，虽然在战时也造出了几艘航母，那，啊，但是技术水平基本上停留在战前水平。飞机也一样啊，战争刚爆发的时候，零战打遍中国、东南亚、太平洋无敌手。零战最大的优势有俩，航程特别远，适合在航母上用，然后呢灵活性超强， 一旦进入缠斗，基本上没对手啊。再加上日本飞行员一直训练严格，经过中国战场的历练，打美国的菜鸟绰绰有余，一直打到中途岛海战，美国海军普遍装备的 F4F 野猫战斗机都不是零战的对手。但是美国人多精啊，你想想，很快就发现了零战的致命缺点，什么呢？发动机不行，只有900多马力，航程和灵活性其实都是靠牺牲重量换来的，一吨多，弄根线能放天上去，装甲基本没有，火力也很弱啊。最重要的就是机体太小，没有改进空间。飞机其实最核心的部分就是发动机啊，有句话讲叫只要动力足，砖头也能飞上天，是吧？就是这个意思。美国航空工业一开动，马上就研制出了 F6F 地狱猫战斗机，2000马力发动机，速度快，火力猛，防护力超强，发动机、驾驶舱、油箱关键地方都有装甲保护，是吧？所以这个飞行员整个就坐在一个装甲澡盆里边上战场，一上战场就成了临战终结者。那比如咱们前面讲过那个马里亚纳射火机，主力就是地狱猫。整个二战地狱猫战斗机击落了日本、德国加一块5163架飞机，包办了美国海军1/4的战绩，也是盟军单种飞机战绩最高的机型啊，战损比啊高达夸张的19:1，快赶上今天的隐形战斗机了。地狱猫还孕育了306位王牌飞行员，同样呢是盟军这边最高的。从装备了埃塞克斯级航母和地狱猫战斗机这个时候起，美国航母就开始成了独霸世界的力量，一直延续到今天。跟美国一比，日本作为这个最早开始大力发展航空母舰的国家，整个战争期间呢建造了25艘航母，其中呢只有4艘留存到了战争结束。美国光埃塞克斯级就造了差不多这个数。不过日本舰载机一直没有什么大的发展，零战改进型一直用到最后啊，当然了也就只剩下被虐的份儿了啊。另外呢，日本人的海军啊一直就是为了大决战设计的。而对于日本这样一个海洋帝国来说，最重要的事是什么？就是保护海上交通线，跟英国一样。但日本海军既没有护航航母，也没有任何保护交通线的措施，这就让美国潜艇大开杀戒啊！美国潜艇在日本大开杀戒，比德国打英国那爽多了。归根到底，日本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还是所有问题的根本原因啊！跟国力不相称的野心，让他们失去了清醒的思路啊！所以最终，这支世界第三大海军彻底失败，也就不足为奇。这个说完太平洋呢，看看大西洋。大西洋虽然不如太平洋精彩吧，这边海战主要就是英德两国。希特勒上台没几年，废除凡尔赛合约，扩军备战。英国呢不爽，又拦不住，怎么办呢？说干脆咱俩再签个条约得了。这就是这个35年的英德海军协定。这个协定呢规定德国可以造的战舰是英国的 35%， 这就跟法意两国差不多，而且呢还可以拥有潜艇。这可以说是德国外交的巨大胜利啊！很多人呢把这个协定跟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看得同等重要啊，说这是德国对外侵略的一个预兆。签完这个协定仅仅11天，德国的第一艘潜艇就下水了啊，可见早就开始造。不过这个时候德国潜艇没有大规模生产，因为希特勒不想暴露太多的野心。到了38年，奥地利、捷克这些能吞并的地方都并得差不多了，希特勒就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了，就让海军呢制定对英国的战争计划啊，这就是后来著名的这个 Z 计划啊。Z 计划的野心呢，跟日本人比起来，可以讲毫不逊色啊，是以英国皇家海军为主，法国海军为次，两个假想敌啊，准备呢在未来六年，趁英法没有做好战争准备，建造一支庞大的舰队啊，包括这个十艘56000吨级的战列舰啊，这比后来的这个匹斯麦号还要大，快赶上大和号的水平了啊！还有四艘航空母舰，249艘潜艇，等等等等等等等啊！这么大一支舰队，打算怎么用呢？啊，你还别说，德国人的战略思想跟小日本不谋而合。从德国海军之父蒂尔皮茨开始，就主张引诱敌人到靠近自己的海域决战啊！但是一战时候的这个日德兰海战让这个德国人吃个瘪，行不通。后来就有人提出来，那说我们德国这个地界太倒霉了，正好被英国封锁，所以跟英国人呢硬拼数量是不行的。怎么办呢？要专心搞破交战， 顾名思义，破交战就是要绕过英国本土，深入大西洋去攻击英国命脉的运输线。这个思想虽然被保守的这个海军总司令、日德兰海战的老兵雷德尔将军反对，但是在制定 Z 计划的时候，他还是受了很大的影响啊。雷德尔的核心思路还是要搞一场舰队决战，但是呢，规模不用太大，只要能在北海突破英国封锁，杀开一条血路，趁机派出一批巡洋舰和潜艇开到大西洋，不断骚扰英国的交通线啊。所以呢，这个按照 Z 计划，战舰的主要攻击目标不是敌人的战舰，而是商船，速度必须得快，装甲要强，火力差不多就行啊。遇到敌人的大型战舰，就依靠装甲和速度跑。正所谓呢，追得上我的打不过我，打得过我的追不上我啊。但是咱们前面这个讲过啊，理想很丰满，现实太骨感。按照这个思路打的唯一的一仗，俾斯麦号战列舰就葬身大海，处女航沉没，直接宣告雷德尔战略的破产啊。所以邓尼茨的潜艇成了新的希望。后来潜艇和反潜的对抗成了大西洋海战的主旋律啊。这就是德国人最聪明的地方，想出了一条真正适合自己的海军之路。英国皇家海军面对潜艇一度是非常尴尬，航母、战列舰、巡洋舰啊，这些威武雄壮的大型战舰，高射炮打蚊子，有劲儿没处使。在最危急的时刻，山姆大叔参战了，大量的护航航母、驱逐舰加入到战端。后来驱逐舰还装备了先进的声呐，潜艇一旦被发现就绝难逃脱。雪上加霜的是，德国海军的这个恩尼格玛密码又被破译啊，狼群彻底变哈士奇。另外德国海军在战略上呢还犯了一个大错误，什么呢？就是把注意力都放在了大西洋，而大大低估了地中海对英国的重要性啊。其实就在美国对英国援助最多的时候，英国的运输也有 40% 是通过地中海运过来的啊。咱都知道意大利在地中海有绝佳的地理位置，那皮靴子踢着那个石头尖的都深入地中海，海军也不算太弱，如果配合上德国的空军和潜艇，完全有机会封锁地中海，这样同样可以达到一部分封锁英国的目的。可惜呢，这个历史不能假设，那对于德国这种大陆国家来说，对海洋的认识还是太肤浅啊。跟那个英美两个海上霸主打起来啊，说实话仗能打成这样已经是 very good 的了。跟这个德国相比，英国皇家海军在开战的时候规模还是世界第一，战争期间呢也不乏亮点，比如咱们刚才提到的奇袭塔兰托啊，这个历史上首次海军航空兵的攻击行动啊。但是呢，到战争结束的时候，无论是规模还是战术思想都已经被美国远远的甩在了身后。那么纵观整个二战海上战场，最重要的一个主旋律啊，就是这个大舰巨炮的战列舰走下了神坛，航空母舰成为海军当仁不让的核心力量，其他舰船越来越成为航母的辅助力量，负责防空啊、反潜啊、支援啊，而消灭敌人的舰队这种任务就基本上完全由航母的飞机来完成啊。所以这个主旋律就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啊。另外一个这个冉冉升起的明星就是潜艇，除了德国以外啊，二战期间美国潜艇的战绩也相当可观，还有日本甚至苏联的潜艇都非常活跃，所以战后各国海军对潜艇的重视达到了一个新高度，航母和潜艇的崛起又带动了雷达、声呐、导航等等这方面科技的进步，就把海战打到了人类历史上的巅峰。二战结束至今，世界再也没有爆发过大规模的海战，尤其是拥有大舰队国家之间的海上对决啊，所以惊心动魄的航母对决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但是我们看今天世界各国的海军几乎都带着二战时候的影子。好，这就是今天的节目，谢谢大家的收看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大家好，咱们前面呢说了二战中的陆战和海战啊，今天呢咱就来聊聊这个空战。咱们今天一说这个军种啊，第一个反应呢就是陆海空三军啊。为什么是这么个顺序呢？这可能是按照这个军种诞生的顺序。空军在这个三军里边诞生是最晚的。世界上第一支独立出来的这个空军就是这个英国皇家空军。一战没结束啊，1918年 就成立了。啊，你看这个特别有意思哈，就是说这个英国的海军、空军都有皇家这个 title 啊，这个 Royal Navy 啊 ，Royal Air Force 就是陆军没有，啊，没有这个皇家陆军这个称呼啊。为什么呢？有人说是因为这个皇家陆军啊，在这个克伦威尔的时候叛乱啊，等于是叛乱，砍了这个国王查理一世的头，是吧？所以王朝复辟之后呢，皇家陆军这 title 不给他，啊，这是一种说法啊。当然，这个说法其实挺扯的。那，啊，其实准确的这个说法呢，是因为英国原来就没有常备陆军，他那个陆军呢，就是有点跟美国军队那种感觉。美军不就是学的这个英军吗？都是地方民兵，什么打仗的时候临时集结起来，所以他没有常备陆军，自然也就没有皇家常备陆军。那你说海军能这么做吗？是吧？你们家养两只桨，他们家养一门炮，啊，那家养一船脑袋，那家养一船屁股，那家搁一帆，然后打仗都是攒成一艘船，咱上战场，那不可能的，是吧？海军是技术密集型的兵种，它必须得国家投资来办，是吧？就有一支这样的常备海军，当然原来也是从大英皇家海盗发展成大英皇家海军，所以它就有这皇家的这个抬头，是吧？然后空军那就更甭说了，陆军虽然没有皇家陆军，但是它你看它很多团啊都有这个带这个皇家这个 title 啊，是这个意思啊。当然这是个题外话。不过英国皇家空军成立之后很多年。啊，皇家空军都是世界上的独苗，蝎子拉屎独一份，那没有第二个。大部分国家呢，不是没有空军，而是把空军归属在这个陆军里边啊，就陆海军分立。典型的就是二战时候的美国和二战时候的日本。倒不是说呢，大家都保守，那是因为在这个一战的时候啊，飞机水平不咋地，飞不快也飞不高，啊，我想飞却飞也飞不高啊，所以呢。执行的任务呢，主要也就是侦察敌人阵地，给炮兵校正一下目标啊，得跟陆军紧密配合。后来飞机大了，啊，载弹量高了，原来就拿手弄个小炸弹走你啊，后来这载弹量大了啊，开始把炸弹装到飞机上去轰炸敌人，这就是轰炸机。敌人的这个飞机整天在自己脑袋上嗡啊嗡啊嗡啊嗡，那肯定不爽，怎么办呢？大家就造了这个战斗机上去呢，跟这个敌人的轰炸机去怼。当然敌人呢也不傻，也造了战斗机跟你互怼，这就是所谓的争夺制空权。所以到一战结束的时候啊，这个英美法德四大国的空军部队都已经这个显山露水了啊，飞机呢显示出了巨大的战争潜力。所以一战一结束，凡尔赛合约就明令禁止德国发展空军啊，就是这个原因。德国的空军是被禁止了啊，因为那会儿的飞机不都是木头蒙帆布嘛，好多都是吧，所以都劈了当柴火烧了。但是你禁止不了人家发展航空工业，是吧？凡尔赛合约说你那会飞的东西只能是风筝啊，结果人家发展航空工业，跟战后德国经济一片大萧条完全相反，一大批飞机制造公司、民航公司、飞行俱乐部雨后春笋的一般出现在了德国。所以德国的航空工业不但没有落后，反而一直是走在世界前列的。这个希特勒上台之后没几个月，那就任命赫尔曼·戈林为帝国航空部长啊。戈林你别看二战的时候好家伙300磅重，是吧，这合270多斤，但是人家在一战的时候也是帅小锅一枚，是吧，而且击落了22架敌机，击落5架是双料，就是王牌，10架双料王牌，戈林是四料半王牌。德皇威廉二世亲自给他颁发了最高级别的这个勋章，就是蓝色 MAX，是吧？这是家喻户晓的大英雄啊！他二战的时候得什么大铁十字，那都是吧？帝国元帅那都是扯淡，是吧？一战的时候人家勋章真是拿命挣的，是吧？所以他确实是个大英雄，是吧？希特勒怕格林呢能力不够，就专门给他配了一个得力的副手，那就是汉莎航空公司的总裁米尔西，后来也是德国空军元帅，是吧？在他们俩的努力之下，纳粹德国的这个空军呢很快就顺利的诞生。而且呢，因为格林的原因，空军里的纳粹党员特别多，特别强调意识形态。到了36年之后呢，格林的兴趣呢逐渐转向了这个政坛啊。说实话呢，干实事本来也不是他的专长，这样一来呢，米尔西就成了空军实际上的一把手。米尔西呢能力很强，人品差点啊，经常利用权力对有私人恩怨的人搞报复啊，比如这个德国头号飞机设计师梅塞施密特，这是大家的这个都是很熟悉的人，就因为跟米尔西关系不好被指控叛国罪 啊，然后被盖世太保调查，差点都被弄死啊。不过米尔西呢，自己的这个位置也没坐那么稳当啊。他爸爸是犹太人，就不断有人质疑这个啊，说你应该进这火化炉的，你怎么还在当空军元帅呢？最后还是得格林出马保他啊。他发给这个米尔西呢雅利安血统证书，证明他是纯种雅利安人啊。因为这个格林有一句名言啊，说在德国空军里，谁是犹太人，我说了算。所以在这个米尔西的主持之下，德国的战斗机、运输机、侦察机、轰炸机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啊。然后36年西班牙内战，这个大家都知道，德国空军呢派出秃鹰军团参战，名义上是志愿部队啊，实际上就是去这个演习实战。在这场战争当中，德国的几种飞机表现都非常出色，比如这个梅塞施密特109啊，荣克52啊。但是呢，最耀眼的明星是一直之前没太被重视的这个荣克87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这种飞机看上去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但是它能以接近垂直的角度俯冲，投弹精度巨高。德国人还在这飞机上装一扇，俯冲的时候发出尖利的呼啸声，对敌人的心理震撼力也非常大。所以这种俯冲轰炸的方式啊，本来是不被德国人看好的。米尔西说啊，这跟玩杂耍差不多，但是实战的检验让大家看到精确轰炸的价值，尤其是适合支援前线的陆军。哪有个碉堡，部队前进受阻了，必须迅速精确的把它给搞掉，地毯式轰炸不好使。于是呢，德国空军就开始大力的发展斯图卡，那就是说这个它其实它作用相当于今天的武装直升飞机，但是那会儿因为没有嘛，就二战的时候日本也有这种飞机，也学的德国，而且这个日本广这种飞机呢叫直协机，直接协作啊，就这么个意思。那相比之下，这个德国空军的远程轰炸呢就重视的就差多了。那虽然德国也有人提出战略轰炸理论啊，但是呢一直到战争结束也没怎么被重视。战斗机方面呢，德国人的 Mi-109 性能非常好啊。另外呢，德国人还认为在未来空战里还需要一种双发动机的重型战斗机跟轻型战斗机配合使用啊，有点像这个陆地上3号4号坦克的意思。所以呢又开发了 Mi-110 重型战斗机啊。在战争开始的时候啊，德国空军拥有各种作战飞机4000多架，人员呢达到了37万人啊，又经过了这个西班牙内战的实战检验啊，拿着练兵，我这么多新武器、新装备、新战术，我试试灵不灵啊？一试真灵。苏联援助西班牙也是想试试，是吧？我清洗完了之后，我的军队还灵不灵？一试嘛不灵，是吧？所以这个完全相反的这个教训啊。39年德国入侵波兰啊，面对德国空军，波兰空军自然是没有什么还手之力的。所以这个德国空军英雄如无用武之地，孤独求败，870架波兰飞机基本上就被轰平在地面机场上了。所以德国人就把精力集中在对地支援上，开发了一套地空通讯系统，能让地面前线的部队及时呼叫空军支援啊。这个咱看着现在应该熟多了，对吧？美军在阿富汗遇上塔利班，哎呦，这个点子硬，是吧？这个来了轰炸机来，是吧？ F-16 什么就来了，叮咣54激光制导炸弹就一扔。其实当年39年都是德国在波兰，他就能这么干啊，只不过他没这么精确。另外呢，他给飞机指示目标啊，让这个俯冲轰炸机和陆军配合的是天衣无缝，成了战争初期德国人的制胜法宝。直到不列颠空战，德国空军才遇到了真正的挑战。英国皇家空军的实力此时是大大地不如德国，但是呢拥有主场优势。德国空军一直以来的指导思想都是夺取战场制空权，然后呢跟地面部队配合行动。但是这回打的是客场作战，该怎么打谁都没有准备，是吧？德国轰炸机主要是荣克88，航程载弹量都很一般。战斗机性能虽然不错，但是小短腿儿啊，之前这个轻重搭配的思路在实际空战当中没用。Mi-110重型战斗机不但没用啊，还成了又大又笨的活靶子，还得由这个Mi-109战斗机保护啊，战斗机给战斗机护航啊，这是空战史上一笑话。所以直到二战结束，德国都没有发展出像样的远程战斗机和远程轰炸机，这就导致他们没法执行任何战略意义的任务啊！你炸苏联去，更别说越过大西洋炸美国，这是不可能的。到了这个苏德战争的时候，德国因为没有战略空军，没法大规模轰炸苏联后方，战争的胜败就主要决定于地面了。苏联地皮多大，占地球陆地表面的1/6，是吧？你怎么炸，是吧？炸不过来，所以只能靠地面啊啃。不过德国战斗机部队迎来了自己的 黄金时间啊，咱们讲了苏联都给清洗了嘛，那在西班牙一试就不灵啊，开战之初苏联空军跟苏联陆军差不多，数量庞大，技术落后，飞行员水平很低，战术极为僵化。德国空军呢，以战斗机为核心，战场上战斗机飞行员有最终决定权，如果认为局面不利，飞行员可以避免战斗，那如果形势有利，也可以脱离任务追击，那就是委托指挥啊，你战场上的这个指挥员和战斗员啊，你调动你的全部的这个积极性和主动性。苏联这边正好相反，命令式指挥，什么都得听上级的，是吧？比如这次交给战斗机的任务是护航，给轰炸机护航，那战斗机就得寸步不离的贴着轰炸机，既不能逃跑，也不能擅自追击，本来就技不如人，再加上这么一套臭大街的指挥，所以一个个就成了德国飞行员刷战绩的活靶子。德国飞行员最喜欢的战术就是小规模游猎，三到六架编队中高空这个巡逻，发现苏联飞机就俯冲攻击，利用飞机性能和飞行员的双重优势打完就走，效率非常高，刷出了大批的这个王牌飞行员。咱们讲这个王牌飞行员这个定义是一战时候有的嘛，啊，第一个这个王牌飞行员是法国的这个狙击，那他打下来五架，然后就说行，就按这标准打够五架，这就是这个王牌，十架就双料王牌啊。那这个标准对于二战的德国飞行员来说，那简直就弱爆了，那这还叫王牌吗？整个二战德国光战绩在百架以上的飞行员就107个。击落五架，你好意思说吗？出门你好意思见人吗？买块豆腐拍死算了，是吧？这里边最富传奇色彩的就是头号王牌埃里希·哈特曼啊。1941年19岁的哈特曼加入第52战斗机联队，那这哥们中国长沙长大的，两三岁都是在中国长沙，那一张稚气未脱的娃娃脸，战友们呢都管他叫小孩，那不过这小子很快就让人刮目相看，研究出一整套跟敌机靠近到超近距离再开火的战术，不到一年就击落了46架敌机啊，被这个苏联人称为南方魔鬼啊。他那架这个 Mi-109 战斗机机头啊，画了一只黑色郁金香啊。苏联飞行员经常一看这架飞机就逃跑，什么命令不命令也顾不上，这就导致这哈特曼的战绩停滞不前啊。这怎么办呢？这更孤独求败了，只好呢就去掉了飞机上的这个图案。哈特曼啊，战绩太高啊，搞到这个很多人呢就是怀疑他是不是虚报，你不可能啊！你这边怎么有一次呢？一个别的中队的飞行员在吃饭的时候聊天啊，就说这个哈特曼这个战绩啊太不真实了啊。哈特曼听说之后就跟长官要求，哎，说把这哥们调来给我当僚机。俩人一起出击了两次以后，这哥们亲眼见证了哈特曼的超近距攻击战术啊，表示哎真是服了又大写的服，我来写目击报告，证明哈特曼的战绩都是真的。二战中的空中战场啊，比一战要残酷的多，是吧？但是哈特曼依然保持着非常强的骑士精神啊。有一次呢，他遇到一架技术特别高的苏联战斗机，费了一龙二虎九牛之力把对方击落。回去之后呢，这个哈特曼又开了一架小型飞机啊，到对方跳伞的地方找到这个苏联飞行员，是吧？俩人边说边笑，仔细探讨了刚才战斗的经过。到了这个战争后期，哈特曼被调到匈牙利负责本土防空，面对铺天盖地的美军飞机，德国战斗机的性能已经不占优势了啊。不过哈特曼呢，还是凭着无人能比的出神入化的飞行技巧，不断提高战绩。最终在战争结束前的最后一天，他在最后一次任务中击落了第352架敌机，这也是苏联飞机一架拉九，这个记录也绝对是前无古人，估计肯定后无来者。那现代这个空战很难诞生王牌飞行员。除了哈特曼之外，德国空军还有一位特殊王牌，汉斯·鲁德尔啊，这哥们也是德国最高功勋奖章黄金镶钻石宝剑项叶骑士十字勋章获得者，只有他一个人获得了这种勋章。鲁德尔呢，不是战斗机飞行员啊，他驾驶的呢是斯图卡俯冲轰炸机，后来呢主要是斯图卡专门反坦克的改进型，这种飞机呢就不用再俯冲投弹了，而是机翼上呢装了两门37炮啊。飞机打坦克有一个天然优势，坦克呢就是顶部装甲比较薄啊，所以鲁德尔啊 一个人就击毁了519辆坦克。这个斯图卡这个轰炸机呢，也被称为这个苏联坦克的开罐器啊，就跟那开那个罐头瓶子似的。他一个人干掉苏联519辆坦克，是吧？150辆其他的车辆，是吧？还有好几百门火炮，多少个炮兵阵地，几辆装甲列车，还有这个几艘这个军舰，甚至包括这个苏联最著名的马拉号战列舰，据说也是被他给炸沉的啊！怪杰嘛，这个鲁德尔，他打的这些坦克，就相当于苏联的一个坦克集团军，是吧？所以为了表彰他，希特勒呢就专门颁给他一枚钻石金宝剑相叶骑士勋章啊。这个勋章啊本来是想等德国战胜的时候发的。鲁德尔这是唯一的一枚啊。德国勋章在二战的时候呢，他是这个就是十字勋章嘛，是吧？十字勋章是这个德国在1813年就设立的，是吧？然后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1914年的一战都曾颁发，39年二战又颁。啊，只不过39年跟前几次的大战比，因为他的这个战争规模大了，那这个受勋的人数也多了，所以他这个勋章级别也就特别多。啊，这个前几次就是二级铁十字、一级铁十字，到了这个二战的时候，啊，一级铁十字再往上，骑士铁十字啊，它就个大，是吧？挂脖子上，二级是别的第二个制服扣上，一级是挂胸上，骑士是挂脖子上。骑士铁十字有5000多人获得，是吧？然后再往上呢，是这个加上相叶啊，就是在他这个铁十字勋章上面加一个相叶，这个呢级别就高了，一共有不到900人，那890多人获得这个相叶骑士铁十字。你再往上，在相叶上面加双剑啊，两把交叉的宝剑，底下是相叶，底下是铁十字勋章啊，这个叫宝剑相叶骑士铁十字，是吧？这个有160人获得啊，这已经在德军当中就是顶尖了吧。再牛逼的呢，就是这个相叶和宝剑上镶钻石啊，当然都是碎钻啊，德国到后来可能都是工业钻石了，就镶这玩意儿。这个叫镶钻宝剑相叶铁十字骑士勋章，这个一共27个人获得。这27个人现在都有专门的传记，外边有恶魔的骑士什么四本一套，27个人都有这个传记。顶尖的就是鲁德尔的这个钻石金宝剑相叶骑士勋章啊，那这就不得了了。当然格林得了一个大铁十字，这是最高级别，但是那是问事儿啊，谁都知道那就是一工艺品，是吧？这个别拿它当回事。所以呢，你要说这个王牌飞行员没人能跟德国比啊，但是呢德国空军的晋升体制有很大的问题啊。美国英国这边如果一个飞行员在战斗中表现良好，就会调到后方深造，之后要不当教官，要么回前线当指挥官，不能老在天上飞，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是吧？马也有湿前蹄的时候，马尔赛游多厉害，北非之星不照样被打下来了吗？德国人不一样，一个人只要战绩好，马上在前线直接晋升啊，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连队长，所以往往飞行员非常年轻就当指挥官了。但是指挥一支部队跟自己打仗完全两码事儿。很多人年纪轻轻当了指挥官，无论是指挥能力还是为人处事都不行，而且呢还往往痴迷于自己上天刷战绩，这就导致德国王牌飞行员辈出，但是优秀指挥官青黄不接。这些王牌自己打仗都是一把好手，但是要完成一个艰巨的任务就力不从心啊，比如给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这干不了，是吧？所以德国空军在战争中的作用就越来越小，格林就在元首面前失宠了。反观你看苏联空军，战争开始阶段损失惨重，但是给了大家一个这个重新洗牌的这个机会，只会搞政治斗争的老旧派靠边站，然后那些菜鸟就直接都掉下来了啊！能打的人火箭般的上升啊！在战争的中后期，苏联人又逐渐研制出了几种能跟德国飞机较量的这个战斗机，比如到最后战争结束都拉9啊，拉11，是吧？这就非常棒，飞行员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啊！苏联的头号王牌飞行员，后来的这个空军总参谋长阔日杜布元帅，就是驾驶拉7。取得了62架的战绩，那他85年晋升为苏联空军元帅，位列盟军第一。好多人呢拿他跟那个哈特曼比啊，说句实在的，这阔日杜布的62架跟哈特曼的352架没法比，那刚顶上一零头。但是呢 哈特曼啊，他这个一共出击1425次才达到这个战绩，就是 2.2 次出击击落一架敌机，是吧？阔尔杜布的这个击落率比这个哈特曼要高得多，是吧？所以从这儿咱们这个也能看出来，德国飞行员除了高超的技巧之外啊，把人当牲口用，是吧？不知疲倦的战斗也是他刷战绩所必须的。阔尔杜布一共才参加了120次空战，就打下62架，那就是说不到两次就击落一架。而且他一多半战绩呢都是德国的高性能飞机啊，包括苏军击落的唯一的一架Mi-262喷气式战斗机。所以他这个战绩呢可以讲含金量十足。啊，除了这个战斗机之外，苏联空军的另一大主力是伊尔二强击机啊，这种飞机呢跟鲁德尔的斯图卡差不多，军博就有，解放军也装备过啊，但是呢装甲防护更强，载弹量更大，还能装这个火箭弹啊，打起这个德国坦克来得心应手，被德国兵呢称为黑色死神。整个二战期间伊尔二生产了36000架，为打败纳粹德国立有不世之功。44年以后德国空军基本上都被这个调回到本土搞防空作战了，那都防不住啊，德累斯顿还给炸成那样了。苏联战场上的制空权就基本上掌握在苏军这一边。跟那个苏联和德国相比，美英从战前就确立了轰炸机为核心的空军模式。咱们在之前的特辑节目里讲过，那美军在欧洲战场主要的轰炸机呢是 B-17 空中堡垒，四个发动机的重轰啊，机身非常坚固啊，但是呢在德国战斗机的攻击下还是损失惨重，直到这个 P-51 野马战斗机出现，能给轰炸机提供全程护航，情况才有所改观啊。这个时候德国空军这边呢Mi-109和稍微新式一点的这 FW-190 两种战斗机一直是铁打不动的主力，但是面对盟军的新式飞机越来越力不从心。这里边一个主要原因就是这个米尔西元帅一直对新技术不怎么感冒，即便很早就研制出了喷气式战斗机他也一直不看好，直到1943年新的战斗机总监，这也是王牌飞行员阿道夫加兰德中将上任，才开始大力推动喷气机啊。结果没想到这个时候小胡子这个希特勒又来插一杠啊，光看了 Mi-262 原型机试飞之后说这飞机忒好了，飞得快，不容易被拦截，是吧？所以他最适合干的事儿就是对地轰炸，支援我们的陆军。米尔西这个跟希特勒说我的元首3岁小孩都能看出来这是一架战斗机不是轰炸机，但是没用，元首就是元首， Mi-262 必须先改成轰炸机。这么一折腾，Mi-262 越来越发的难产，直到44年6月份有一次希特勒的情妇艾娃跟他哭诉啊，说我们老家被空袭了，那、啊、那个你小丈母娘都快被炸死了，那、啊、场景多么惨啊。希特勒大为震怒，命令米尔西必须每月生产1000架 Mi-262、啊、当然这也是不可能做到的，那、啊、少量的 Mi-262 虽然创造了不错的战绩，但是对战争结果没有任何影响，那、啊、更大的这个意义呢还是在科技上啊，所以这个时期呢，虽然美英两国都有喷气机服役啊，但是数量可以忽略不计。Mi-262性能非常好，但是呢，对于此时捉襟见肘的德国空军来说，太贵太复杂。德国人呢觉得，最好需要一种能大量生产的简易飞机啊，最好跟那个风筝似的啊，最后拿根皮筋一弹，嘣就上去，这多来劲呢！哎，好发动老百姓啊，大家一起来保卫领空啊。于是亨克尔公司先研发了 HE-162 战斗机，机身全都用木头做的，那真跟风筝构造差不多，结构极其简单，能省的全省，连起落架指示灯都没有，那驾驶员怎么知道起落架放下没有？没关系，座位下面给你开个小窗户，你一看不就知道了吗？那这起落架放下了没下来，是吧？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那小窗户平时要是那什么的话，打开了还能滋尿，你这多好。所以喷气式发动机喷出的这个高温气体很容易把木质机身给点着了，那怎么办呢？把发动机安装在机身上方，隔开一点距离，这就造成飞机非常不稳定，一不留神啊，就会在空中解体。这还不是最邪乎的，最邪乎的是梅塞施密特的方案，他研制的 Mi-163 简单到什么程度，起落架都省了，你连那小窗户都能堵上，放在一个带轮的这个小推车上起飞，飞起来就跟小推车分离，降落的时候呢就靠肚子上类似雪橇这么个装置降落。人家这么干呀，你说这算迫降，他那是常规操作， Mi 163更牛的地方是安了一台火箭发动机，自带两种毒性非常高的液体做燃料，速度比 Mi 262还快。但是呢，这个火箭发动机能用的时间特别短，喷两下就停，滑翔一会儿再喷两下啊，就跟那踩那个什么电动车那种感觉的，滋滋两下，噗一喷火，嘎冲然后滑，所以航程特别短啊。这个而且驾驶 Mi 163呢是太难了，德国人自己说这个 Mi 163这个飞机本身比敌人可怕得多。曾经有一架 Mi 163在降落的时候，因为撞击太猛，导致燃料泄露，把飞行员活活给溶解了啊，尸骨无存，现场惨不忍睹。这样的飞机说实话就算是王牌飞行员也很难驾驶啊，所以也就根本达不到他想达到的全民皆兵的目的。德国空军呢也就带着这些个异想天开的科技结晶走向了灭亡啊。真正从二战中崛起的空军还得说是美国空军。虽然呢他们要到战后两年才正式独立 ,47 年才正式独立啊，这时候呢还一直归属陆军，但是呢已经是独霸蓝天的存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呢，美国空军也是以轰炸机为核心，首要目标呢是远程战略轰炸。登陆欧洲以后，地面部队需求越来越大，就也建立了空中支援体系，由地面部队呼叫飞机来了之后呢再给指引一下目标。而美国呢没有斯图卡那样专门的对地攻击机，所以这事儿一般就交给 P-47 雷电战斗机。雷电战斗机啊，说实话不是特别出名，跟野马喷火这些飞机比起来知名度低了不少，但是它其实是二战期间产量最多的战斗机，这个一共15000多架，大家可以找一张这个雷电战斗机的图，一看就觉得哇，这飞机怎么这么难看呢？啊，又大又圆，经常被这个军迷们称作大奶瓶。雷电战斗机空重就4吨半，赶上3架零战，不过有一台2000马力发动机的加持下，它的速度绝对不负雷电的名字，跟野马差不多啊，载弹量特别大，关键部位都有装甲防护，所以不管对空对地效果都是弯得佛。雷电跟野马一起统治了1944年之后的欧洲天空。在中国战场上，美国人建立了著名的驼峰航线，那主要呢就是从印度往中国运输物资。那个时候的飞机很难飞到万米高空，所以飞越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啊，实际上就是在群山中间飞行，跟着地形起起伏伏，加上这个崇山峻岭之间常有强风，飞机容易结冰，所以飞这条航线对当时的飞行员来讲跟自杀差不多。从42年5月到战争结束，3年多的时间，总共65万吨物资和33000多乘客通过驼峰航线被运输了过来，成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空中桥梁。整个驼峰航线长800多公里，最高海拔超过7000米，所以被称为这个死亡航线。一共500多架飞机坠毁，牺牲的美国和中国飞行员超过了1500人啊。在昆明的这个驼峰航线纪念碑下刻着一位飞行员写的话，说在天气晴朗的时候，我们完全可以沿着战友坠机碎片的反光飞行，我们给这条洒满飞机残骸的山谷取了个金属般冰冷的名字，旅谷。这条山谷以此而得名。另外一个中国战场的明星是飞虎队啊，由美国志愿人员组成的部队啊构成的，主要是在中国的西南和缅甸作战。飞虎队最多的时候其实也只有79架飞机82名飞行员啊，不过战绩相当可观，7个多月的时间就击落了400多架飞机，自身损失78架啊，他不是就剩一架了，人家还不断的补充，成了二战当中的一支传奇部队。所以纵观整个二战中各国的空军部队，可以总结出两大趋势。第一，空军内部分工越来越明确，专业性越来越强，诞生了众多各司其职的运输机、轰炸机、对地攻击机和战斗机，相应的各种战术发展也日趋完善啊。比如德国人开发、美国人壮大的前线对地支援，直到今天咱们看这个美国人打仗，哪怕只是一个班的规模，哇，前面有塔利班啊，不好对付，马上第一反应就是呼叫空中支援啊，然后才呼叫什么师炮兵啊。这个第二个趋势呢，就是飞机的技术方面啊，为了在空战里获得优势，飞机越飞越快，越飞越高，终于让人类航空史迈入到了喷气时代。Mi-262之后，德国人没有停下来，设计了好几种单引擎喷气式飞机，性能更加强大。所以战争一结束，美苏在第一时间抢夺德国喷气式飞机的成果，科学家、工程师、原型机、生产设备、图纸，建什么改了什么。 二战结束之后五年，美苏的喷气式战斗机，也就是 F-86 佩刀和米格15比斯就在朝鲜天空中相遇。这两种飞机乍一看跟双胞胎一样，就是个大个小点，设计的非常相似，性能也非常相近，成了空战历史上最著名的一对势均力敌的对手啊！因为他们往前一追溯，一个爸爸生的，都是从二战期间德国人的研究成果发展来的啊！所以人类历史啊，就是这样，每次战争都能促进科技的发展啊！二战呢，作为最大的一次战争，航空领域的进步可以说是往前迈了大大的一步，这也算是一种因祸得福吧。这就是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下一期再见，谢谢大家。大家好，今天呢，咱们继续这个二战番外篇的节目。纵观人类的历史啊，其实战争是科技的催化剂。二战呢，作为历史上最大的一场战争，人类的科技进步啊，其实当然也是最大的。啊，咱们套用一个这个科幻小说里的词儿啊，就是呢，发生了一次科技爆炸。这个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啊，所以呢，这期节目呢，咱们就来说说这次科技爆炸带给后来世界的几个最重要的成果，以及呢，咱们从这里边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启示。首先呢，咱得说一下这个喷气式飞机啊，自从1903年莱特兄弟发明飞机以后，到了二战的时候，飞机呢已经发展到很高的水平，但这个时候的飞机呢，主要是活塞式发动机的飞机啊，就是螺旋桨飞机。那么螺旋桨飞机它在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就遇到了一个瓶颈，什么呢？就是螺旋桨的速度不可能无限增大。那咱们可以想象一下啊，螺旋桨的这个桨叶它在转动的时候，这个尖儿跟中间的速度是不一样的。一旦桨叶尖的速度接近了音速，就会遇到巨大的空气阻力，俗称呢叫音障。而这个时候呢，这个桨叶根部的速度还是很低的啊，这就会导致这个桨叶折断。这个问题直到今天都是无解的啊，所以一般呢被认为螺旋桨战斗机的巅峰之作，就是美国的 P-51 野马式战斗机啊，在今天的这个中国的军事博物馆里也有这种飞机，最大速度呢可以达到每小时710公里，这已经跟咱们现在做的喷气式客机在天上的飞行速度啊差不多了。德国人呢还开发了一种这个前后俩螺旋桨的飞机啊，叫做这个 DO-335 啊，前面拉后面推，但是最快速度也只能达到这个每小时850公里，而且呢就生产了几架样机，想再进一步突破螺旋桨就力不从心了，得由喷气式发动机来。其实啊，早在这个20年代末啊，英国的一位空军教官啊，叫弗兰克·惠特尔，就提出了喷气式发动机的设想，但是没什么人信。直到35年呢，惠特尔才得到支持，造出了第一台喷气式发动机。反而是德国人这边呢进展更快。1939年，亨克尔公司就试飞成功了世界上第一架喷气式飞机 HE-178。两年以后的1941年。英国的喷气式飞机才试飞成功，到了1944年，德国的这个Mi-262就成了第一种实用的喷气式战斗机，着实让老英老美是吓了一大跳。那这个在前面的特辑节目咱们就讲过了。老英老美一看不行，我们也得抓紧，于是呢，英国人就赶紧装备了流星式喷气式战斗机。但这流星真的是流星啊，一上天就掉下来，是吧？为什么？它就是一个赶鸭子上架的产品，设计上啊存在很多问题，比这个 Mi-262 还不成熟，所以啥战绩也没捞着。美国这边进展更慢，战争结束前没几天才弄出来四架 F-80 喷气式战斗机，绰号也叫流星，对吧？不过呢，这是中文翻译的问题啊，它跟英文那个流星不是一个词儿啊。英国流星一大堆毛病，美国流星更差啊，都没敢拿去参加空战，只能用来呢给轰炸机飞行员训练，研究怎么对付喷气式战斗机。总的来说，二战期间喷气式战斗机对于战争的影响啊，几乎是微乎其微的。但是只要有眼睛的人都知道，未来的天空是属于他们的。所以仗刚一打完，美国苏联就展开了对德国喷气式飞机的瓜分。苏联这边呢，缴获了一堆工厂、图纸、实验室，美国呢就搞了更多的科学家和工程师。五年以后，在朝鲜战场上空，两种造型极其相似、性能不分伯仲的战斗机相遇，这就是美国的 F-86 佩刀 和苏联的米格15啊，这两种飞机也在今天北京的军事博物馆里都有啊，大家可以去看看。那为啥这两种飞机这么的相似？因为他们都是从德国人的研究成果发展来的。到战后的和平时光了，大家都有时间可以慢慢消化这些科技成果，最终就造出这两种非常成熟又性能优异的飞机来。人类航空史从二战开始正式进入了喷气时代。1949年第一架喷气式客机英国的彗星号首飞，那不是流星就是彗星，没有恒星也没有行星。喷气式飞机就成了军用民用飞机的绝对主力，一直到了今天。那么除了喷气式飞机之外，那这个喷气式发动机还有一个应用，就是巡航导弹。巡航导弹在这些年的反恐战争里啊，可以讲是大出风头啊，大家在新闻里经常能看见美国又往哪儿扔了多少颗战斧巡航导弹。那么巡航导弹追根溯源起源还是二战期间啊，这就是德国的 V1 飞弹。V1 飞弹的外形啊，就有点像一个小飞机啊，只不过呢没螺旋桨也没有驾驶舱，在垂直尾翼上面呢安着一个冲压式喷气发动机。这种发动机结构特别简单，可靠性也比较差，没法用在飞机上。德国人呢就拿它来制造 V1 飞弹，你也不用飞多远啊，能飞过英吉利海峡就行。飞是能飞过去，那怎么才能炸到想炸的地方？那时候没有 GPS 啊，什么谷歌地图都没有，无线电遥控也不灵啊，所以呢就采取了非常简单的罗盘和计数装置，瞄准一个目标的方向发射。然后呢计数装置记得差不多了，到地方了，翅膀上的这个减速板打开，导弹就会俯冲冲向目标。那这种瞄准方式 V1 的这个准头就可想而知了，你基本上都是跟着感觉走。那44年6月 V1 飞弹第一次发射，19枚飞弹只有4枚飞到了英国，那其他15枚就不知道飞哪儿的。据说美国第一次试射这个巡航导弹都打巴西去了，这准头也太那什么了。其中呢这4枚飞弹啊，3枚掉到鸟不拉屎的地方，只有1枚击中了一栋民宅，炸死6个人，啊，这个时候盟军已经开始在诺曼底登陆了，前线战局吃紧，希特勒命令甭管那么多了，打哪算哪，给我玩命发。不到3个月发射了5000枚 V1 飞弹，有不少呢是打到了伦敦的市区，其中有一枚甚至击中了白金汉宫旁边的皇家卫队教堂，炸死100多人。这么一来，老英老美又被吓了一跳，哇，德国人不都快完蛋了吗？怎么还有这玩意儿老飞过来啊？所以艾森豪威尔将军命令把对付 V1 飞弹列为最优先的目标。最开始办法很简单，战斗机拦截。问题是 V1 飞弹用的是喷气发动机，速度很快，盟军的什么喷火啦、野马啦这些优秀的螺旋桨战斗机得很费劲才能追得上，而且击毁它可能会引爆它里边的炸药，是吧，搞不好把飞机一块炸了啊。所以后来这个盟军飞行员啊一般都是飞到 V1 的侧面啊，然后用飞机的机翼一挑啊，一扒拉它 V1 就失控坠毁啊。另外呢这个英国人也没忘了使出自己的拿手好戏，什么呢，就是情报战啊。大英帝国修炼了300年的这个最高明的不传秘籍就是欺骗啊。英国情报机构通过特工不断给这个德国人发假消息，告诉他们啊 ,V1 飞弹打远了，从伦敦上空飞过了。德国人这时候也没有侦察机去确认了，所以就信以为真啊、哦、我们计算有误，那就把射程就调短了点。你本来准头就不行，这一样就更偏了，直接就掉海里了。那后来这个盟军一推进，设在法国的 V1 飞弹的这个发射场啊不能用了。德国人就又琢磨出新花样了，拿轰炸机带着 V1 飞到空中，快到英吉利海峡的时候，V1 点火脱离轰炸机啊，这就是最早的这个空对地巡航导弹自己飞向目标。不过你这么一来的话，本来就瞄不准的导弹就更加放飞自我，那、啊、还有不少轰炸机因此被击落。所以从战争的角度上说， V1 飞弹完全没有达到目的，杀伤力非常有限，最多呢就是牵制了盟军一些精力而已。但是从科技的角度看，V1 是集最早的喷气式发动机和导航技术于一身，绝对是一种里程碑式的武器。说完了 V1， 接下来再说 V2 啊。 V2 的编号紧挨着 V1， 但其实呢完全不是一种相同的东西。按现在的意义来说呢， V2 导弹是一种地对地弹道导弹，一个火箭发动机把导弹垂直发射升空，一直飞到大气层之外，火箭发动机燃料耗尽之后，导弹靠重力作用飞向目标，所以叫弹道导弹。 V2 飞弹最大射程可以达到300公里啊，落地前的速度呢接近5倍音速啊， 300 公里的这个就射程啊 ,5 分钟就到啊，这在当时别说拦截了，都没有什么雷达能探测到它。另外呢，这个 V2 还使用了两只陀螺仪和一台非常原始的模拟计算机来进行导航啊，可以说呢集当时最先进的科技于一身啊，当然跟今天也没法比啊，没有志玲姐姐那报前方右转，没这个。在德国投降前几个月的时间里， V2 导弹呢发射出去3000多枚啊，虽然呢数量比这个 V1 少，但是因为它没法拦截，所以呢给盟国留下了这个不小的心理阴影。战争还没结束，美国的战略情报局啊，也就是今天中央情报局 CIA 的前身，就开始秘密执行回形针计划啊，派一个专家团跟着美军一起深入德国腹地，寻找德国科学家，尤其是弹道导弹方面的专家。这个专家团里火箭组的组长就是中国科学家钱学森，当时领美军上校军衔。出发的时候呢，调查团列了个名单，排第一的 V2 导弹总设计师冯布劳恩。45年的5月2号，钱学森的小组来到巴伐利亚山区，这时候有俩德国人骑着自行车来投降啊，其中一位呢一见面就用蹩脚的英文说啊，我的名字是马格努斯·冯布劳恩，我大哥呢就是发明了 V2 飞弹的，我们哥俩呢想向你们投降啊。这帮科学家这个时候归一个德国党卫军少校馆藏在山区小镇里，少校呢准备在危急时刻把大家都处决，不能让这帮人资敌，是吧？所以这冯布劳恩就派弟弟出来找盟军。很快美国人就把这帮人都找到了，钱学森跟冯布劳恩就见了面了。冯布劳恩说呢，我知道我们创造了一种新的战争模式，问题是现在我不知道应该把我的材质贡献给哪个战胜国。钱学森说，那肯定得贡献给我们，不能贡献给苏联啊，那苏联太坏了，我们这麦当劳汉堡包都有，他那大脸巴就酸黄瓜，你愿意去哪儿啊，是吧？所以美军就把冯布劳恩就秘密转移接回到了美国。那后来冷战的时候，美国登月的阿波罗计划的总设计师就是冯布劳恩啊。可以讲啊，对人才的重视是美国能够打赢跟苏联太空竞赛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V2 导弹也就成了弹道导弹甚至是太空武器的鼻祖。后来美国和苏联的第一代弹道导弹，包括中国的东风一号，都是从 V2 发展来的。说完几个德国人的黑科技啊，咱们得看个这个老英老美领先的项目，这就是雷达啊。雷达的原理呢是往空中发射无线电波，根据反射回来的电波来侦测到目标。这个原理其实几十年前就被提出来了，发明交流电的大神特斯拉，还有无线电的发明者马可尼都提出了这个概念啊。后来的研究当中啊，英国美国占了领先地位，其实据说最早德国也掌握这个技术，但是德国怕如果他把这个技术一应用，外国间谍老英老美的间谍能把这个技术窃取走，所以我愣可雪藏着先不用，是吧？他觉得我不用你们谁都不会，没想到这东西人家先发明出来了。那所以在1936年的时候，英国就开始在海岸边布置雷达站，能探测100公里以外的飞机。这些雷达站后来在不列颠空战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后来雷达的用途越来越多，战舰上对空雷达发现飞机，火控雷达帮助大炮瞄准，是吧？然后在大西洋搞反潜战的飞机也装备了雷达来搜寻浮出海面的这个潜艇啊。原来日本海军咱们讲是吧，是近战夜战，这是他的强项。后来人家美军一普遍装备了雷达，人家的战舰才擅长打夜战，是吧？据说这个战舰要不装备炮瞄雷达，这个火炮没谱到什么程度啊，就是说这个当年这个日本进攻南洋的时候啊，就是这个美国有一艘小驱逐舰落单跑，然后日本联合舰队追这艘小驱逐舰，这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发射的炮弹几乎都超过了这个军舰的重量啊，但是命中了几发呢？两发，是吧？命中率不到1/1啊，因为你想那个时候你靠目测观察，靠这个简单的观瞄装置，在运动当中打运动中的目标，地球又是个曲线，这基本上靠天照大神显灵才能打得着，是吧？所以你必须得有雷达。随着空战越来越激烈，英国、美国、德国都专门研制了夜间战斗机，用雷达来进行瞄准。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美国的 P61 夜间战斗机，绰号叫黑寡妇，在欧洲和中国战场都屡立战功。今天全世界就剩下了最后两架，其中一架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物馆啊，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看， 镇馆之宝啊，是非常的珍贵。雷达另外一个划时代的时刻呢，出现在1945年的3月啊，美国海军把一部雷达安装在复仇者舰载鱼雷机上，从空中探测敌人的飞机，这就是世界第一种空中预警机，今天 E2E3 的祖宗。二战结束以后，随着飞机越飞越高，越飞越快，各国军队也就越来越依赖于雷达，围绕雷达和反雷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这个呢，以后咱们有机会再给大家讲啊。那么说了这么多，其实二战里边啊诞生的科技结晶还有好多啊，比如声呐呀，比如制导炸弹呐，等等等等。不过要说二战中诞生的最大的一个黑科技，对人类世界影响最大的，还得说原子弹。啊，关于原子弹的故事，咱们在前面日本投降那一集节目里讲的比较详细，这儿呢咱就不再啰啰巴嗦的了。不过我想从原子弹说一个问题啊，就是纳粹德国的科技到底强不强？有同学说这不是废话吗？你看你刚才说那几个东东，除了雷达之外，这不都是德国人搞出来的吗？这个问题啊不能这么看，因为我问的问题是纳粹德国的科技实力强不强？你就得考虑什么呢？纳粹上台之后，德国的科技跟魏玛共和国时代比，是进步还是退步？答案其实是退步了，而且退了好大一步。上个世纪的前30年，世界的科学中心不是美国，而是德国。德国拥有世界上最优秀的几所大学，比如洪堡大学、哥廷根大学，贡献了世界最多的诺贝尔奖得主。在当时最前沿的量子物理方面，德国人更是人才辈出，爱因斯坦爱他神就不用说了，量子物理的奠基人普朗克德国人，海森堡、波恩这些大神级的科学家都是德国人。你别看魏玛共和国只存在了短短十几年，但是其实正是在这个时候，德国卧薪尝胆为以后的复兴积累的时候。别看这个时候德国人穷的饭都吃不上，但是科学家、工程师、大学教授地位特别高啊！魏玛共和国非常重视科技教育，培养了大批科技工作者，很多二战期间的武器装备是这个时候就开始研制的，为后来第三帝国，也就是纳粹德国扩军备战，是打下了雄厚的基础的。那纳粹上台之后是怎么看待这些科技人才的呢？希特勒在他那本臭的不能再臭的《我的奋斗》里就毫不掩饰对教育的轻视，他说一个民族国家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绝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制造强健的体魄，造机器人，实际上说白了、啊、所以你看那个纳粹德国时候的那些个雕塑艺术品全都是这个，咱们工人有力量全都是这个，是吧？你看那个德国博物馆的历史博物馆，也是贝聿铭大师设计的那个历史博物馆的新馆，里边搁了好几尊这样的雕塑，一瞅就知道纳粹时代。希特勒是这么写的，也是这么做的啊。所以纳粹党一上台，首先对教师队伍进行清洗，五年时间德国就解雇了2800多教授和讲师，大概是当时所有大学老师的四分之一。纳粹呢，按照种族理论修改教科书，把德国人呢捧成主宰民族，犹太人呢说成是世界上万恶之源的种族学，凡是跟种族理论沾边的都拿来大说特说啊！你比如说柏林的洪堡大学，欧洲乃至世界学术中心，位于菩提树下大街上，被纳粹指派了一个兽医出身的冲锋队队员当校长，短短几年时间就开除了250名犹太裔教员和几乎三分之一的学生，20000多本珍贵的藏书当众焚烧啊！然后这还没完，这位兽医校长开设了25门种族学方面的新课程和86门兽医方面的课程，要不然他怎么显示他是学术权威啊？整个洪堡大学就成了黑暗邪恶的代名词，其他大学也不能幸免。39年战争爆发的时候，仅仅6年时间，德国大学生数量减少一半以上，理工科学生减少更多，而且学术水平大幅下降，就让德国最底层的科学失去了继续前进的能力。魏玛共和国苦心孤诣积累下来点家底儿，很快就败光了啊！所以其实咱们在战争当中看到德国这些技术上的成就，基本上是纳粹上台之前培养的人才，用那个时候打下的基础，在战争的压力之下搞出来的。那如果你要说这是纳粹德国的成就，那就太没良心了。那就跟咱们现在一说，就哎，50年代都是社会风气特别好，那你想50年代时候的人都是哪个年代出生的，这道理是一样的。所以真到考验一个国家真正科技实力的地方，比如原子弹，德国就抓瞎了。 那个时候英国美国最害怕的就是德国先研制出原子弹来，情报机构一刻不停在搜集这方面的材料。其实他们瞎操心，因为希特勒对这种玩意儿根本就没兴趣，没来得及跑的那些原子物理学家大部分都被纳粹监视或者派去干别的。希特勒不是说他不想造原子弹，而是他根本就无法理解原子弹，他不相信原子弹真能造出来。那所以他的朋友施佩尔在回忆录里就说希特勒呀，只对他能理解的东西感兴趣，比如他能想象1000吨重的坦克，比如他能想象这个俾斯麦号战列舰，那能够想象这个多拉大炮800毫米口径的大炮，那这个他能够想象900毫米口径的旧炮，能够想象速射步枪。但是你让他去想象说原子核裂变，想象一个炸弹能炸平一座城市，这太难了。那他一战蹲战壕的，他想象不着这个啊，所以他觉得这玩意儿不可能，他就不会往里边去投钱。你说美国人为什么就能搞出原子弹？难道罗斯福总统懂这个？罗斯福总统懂原子弹，他懂得核裂变？不可能。除了咱们反复说的人才方面，还有什么原因没有？当然有。首先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跟纳粹以前的德国一样，美国非常重视教育。20世纪以前啊，美国大学很落后的，优秀年轻人都得到这个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大学去读博士。后来这些人把德国大学先进的理念带回来，大大促进美国大学的发展啊，很多这个20世纪以来新兴的名校，不是那种常春藤大学啊，你比如像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都是这个时间建立的。30年以后，美国在科技方面就已经跟德国平起平坐。这时候纳粹再把顶尖科学家打包送过来了，爱因斯坦啊、费米啊，这帮人全来了，此消彼长，美国就开始遥遥领先了。第二个原因呢，就是美国是高度发达的商业社会，最新科研成果都会被嗅觉敏锐的商人拿来变成可以利用的技术，那这玩意儿能不能挣钱啊？马上就变钱。所以几乎每一个大公司都建立自己的工业实验室，跟大学紧密合作，一手有钱，一手有科学，这些实验室就成了科技创新的发动机。第三个原因就得说政府。二战以前，美国政府在科学方面基本上是啥也不管，经济他都不管，他能管科学吗？战争一爆发，罗斯福马上意识到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对这场战争的巨大作用，开始着手建立一个全国性的体系，把实验室研究、大规模生产、战场上的应用结合起来。那美国的国防部、陆军、海军、原子能委员会，也就是今天美国能源部的前身，都相继开始拨款支持科学研究，最典型的就是原子弹。咱之前说过，曼哈顿工程整个项目的人数超过13万，投资超过20亿美金，当时的美金几乎在沙漠里凭空修建出一座城市来，这事儿没有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不可能办的啊！而美国雄厚的国力加上政府对科研的重视，才能搞出原子弹这种黑科技，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其实这个事儿啊，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啊！好多同学呢都问过我一个问题啊，说今天世界上为什么没有牛顿、爱因斯坦这样的大神级科学家，是吧？其实你问我这真是抓瞎，我文科生是吧，100%的文科生，好在啊，我们这个有的是理工科的大咖啊，我就去问他们啊，我说你这是怎么回事啊？他们给我讲说为什么呢？道理特别简单。科技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已经不是靠一个人或者一小群人就能推动的了。您站在比萨斜塔上往下扔球，这没意义了。举个例子说，2015年科学界有一个轰动世界的新闻，人类首次探测到了引力波。引力波看不见摸不着，之前只存在于爱因斯坦的预测当中，那是怎么探测到的？美国造了一个装置叫激光干涉引力波探测器，简称呢 LIGO， 通过两个呈90度角的隧道，每个隧道长4公里，在交汇的地方放一个激光发射器，激光发射到两个隧道里再反射回来，通过两束激光的干涉来探测引力场的波动。我尽力了啊，想知道详情的同学你们自个儿查资料去吧，我把这一套能背下来已经是我祖坟上长灵芝了才能做到这一点啊。咱就什么仪器都甭说啊，你先说这个放激光这都甭说，你就说在这个大山里挖两条4公里长的隧道，你说牛顿能干呢 还是爱因斯坦能干啊？郭德纲老师说于谦跟他父亲能干，是吧？但是他别人干不了啊，是吧？别人干不了啊。所以现代的前沿科技人才固然重要啊，但是单独一俩人你没钱儿，啥也搞不出来。其实就是今天所有大国都在以举国之力支持科学研究的原因，当然包括咱们这个中国在内啊，而且各国的科技水平啊基本上都是跟国力成正比的。为什么这30年中国科技水平飞速发展？根本原因也正是如此。好了，那这就是咱们今天这一期的节目，下期再见。大家好，在今天的这个二战番外篇里啊，咱们来说一说这个二战中的名将。那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啊，绝对是名将辈出的这个舞台。那么这么多名将，其实大部分呢，咱们在前面的节目里也都说的差不多了。那今天呢，咱们就主要说这些名将是怎么产生的。其实这个二战当中啊，最出名将的战场，无疑呢就是苏德战场。原因特别简单，因为这个战场太大。太重要啊！二战最强的就是法西斯德国，法西斯德国最强的就是陆军啊，一流陆军、二流空军、不入流的海军，是吧？那么这个苏德战场呢，牵制了德国陆军总兵力的 70%， 跟苏德战场一比，是吧？其他的陆战战场就矮了一大截，就 level 就不够了。号称是北非战场转折点的阿拉曼战役，撑死了就是10万人级别的这个战役。诺曼底登陆呢，顶多就是百万人级别，啊，被后来这个影视作品各种渲染，美军打的最硬的一仗阿登反击战，德国就投入了25万人，所以这种规模呀，跟苏德战场上动不动就几百万人的大会战一比，那简直就弱爆了啊！而这个太平洋战场呢，虽然重要啊，但是这个海战的特殊性导致打仗的频率太低，所以呢。要是说名将就必须得从德国和苏联说起。这个德国呀，打从罗马帝国时代那还是一大堆部落的时候，这个日耳曼人就以勇猛彪悍闻名。后来到中世纪的时候的条顿骑士团，再到后来普鲁士统一德意志，尚武精神可以说是留在德国人的血液里。几百年的杀伐征战造就了德国一套非常完整的贵族晋升体系。咱们经常听到一个特有的名词叫容克啊，就是指这个普鲁士世代以职业军官为生的这个佩剑贵族，从冯毛奇到冯兴登堡，再到二战的这些冯克鲁格、冯克莱斯特等等等等，名字中间都带个冯啊，德文就是 VON， 这就是他们贵族身份的标志。这帮冯们也就几乎垄断了德国的军官阶层，形成了所谓的军官团。可以说德国这么多年仗打下来，军官团啊居功至伟啊，所以到了这个二战的时候，容克贵族还是军官阶层的主力。19位陆军元帅啊，有13位都是冯啊，最典型的这个代表呢就是这个冯伦德斯泰特元帅，当时岁数最大，最德高望重的元帅啊，被称为希特勒最尊敬的元帅，最后一个黑骑士，是吧？他是提到希特勒的时候总是轻蔑的说，那个波西米亚下士怎么怎么着，是吧？让他跟希特勒求援兵，他说我才不像一个下士去求援兵呢。那他就是一个标准的这个容克贵族啊，他爸爸是少将，他整个家族的军旅生涯呀长达850年。你说咱中国人三代从军了不起了吧，是吧？美国人也是啊，两代三代。你比如那个麦克阿瑟，是吧？他爸爸是将军，是吧？你这个，你像这个就麦凯恩，是吧？父祖都是海军上将，到他这儿也是军人，这就了不起了。你说那德国，你说这伦德斯泰特，他850年从军，他得多少代？20代往上，所以他这个就是含着宝剑出生的这种人，就是啊，即便是后来当了战俘，他在这个战俘营里生活的点点滴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深入骨髓的骑士风度，仍然让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深为折服。很多人有一个误解啊，说欧洲这些贵族锦衣玉食啊，何不食肉糜，都是这么一帮人。其实那是土豪官二代、富二代。德国的容克贵族一辈子保持着斯巴达式的简朴，伦德斯泰特60多岁仍然坚持每天在这个结冰的莱茵河畔长距离暴走，只套一件这个薄雨衣。 当时他的这个参谋长的曼施坦因就跟他说，说您别冻着啊，您穿件大衣吧。啊，伦德斯泰特说，我一辈子从来就没穿过大衣，现在这把年纪了，我也不准备再买了。所以这曼施坦因后来呢就回忆吧，说伦德斯泰特就是代表了一个现在已经消亡了的贵族骑士的精神啊。当然这个曼施坦因本人也是一个典型的容克贵族，也冯他爸爸呢是炮兵上将，姨父兼养父是步兵上将，就是第二帝国时代了。另一位姨父那就更有名了，一战的时候的德军的总司令，德皇的陆军元帅，后来的魏玛共和国的总统兴登堡，如假包换的这个名门望族出身，所以他这血统啊秒杀所有的官二代富二代。那么这些个冯们组成的这个传统的军官团有什么特点呢？除了刚才说的容克贵族的这些传统以外，在军事上最推崇的一个原则就是委托式指挥。啊，这个字面意思特别好理解，长官指挥下级的时候，你得是委托他去完成一个任务，你必须说清楚给你的任务是什么，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至于你怎么完成这个任务，你得给下属充分的授权，让他来决定怎么完成，不能就命令说你必须几点几点到哪儿去，你执行去吧。啊，至于为啥你就别问了啊，到时候再等命令或者给你个锦囊啊，打开看，哦，原来丞相让我们这么办。所以这种委托式指挥的这核心就是要充分给下属授权，这样才能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另外一个这个重要的组织呢，就是总参谋部啊。咱们中国人对参谋这个职务啊，经常有误解啊。俗话说参谋不在长，放屁都不响。但是总参谋部和各级参谋在德军里的地位非常高啊。19世纪初的时候呢，这个普鲁士总结拿破仑战争的经验，就得出了一个结论啊，说哪怕像拿破仑这样的战争天才，也没法凭一己之力指挥一场规模巨大的全面战争。这也是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啊，就是拿破仑对自己的天才太自信了。所以呢，著名的军事家沙恩霍斯特就创立了总参谋部，由最优秀的军官们组成，通过最专业的工作来给指挥官提供最好的建议。这个制度在后来历次战争当中充分证明了它的价值，世界各国纷纷仿效，德军总参谋部军官团也就成了军中最为傲人的一个群体，精英中的精英，是吧？连这个军服上都有明显的标志，一看这就是总参军官团的。后来这个凡尔赛条约要求德军只能保留10万陆军，什么重型武器都不能有，还有一条就是规定总参谋部必须解散啊，其地位由此可见一斑。当然了，你这个协约国上有政策，德国下有对策，德国人说没关系，你不是只让保留10万军队吗？啊，那我干脆就保留10万军官，大量优秀的年轻军官降职降薪留在军队里啊，就是等着卧薪尝胆复兴的那一天。而且不光干等，这些德国军官们总结了一战的经验教训，积极改革，研究新的军事理论啊。咱们说过，隆美尔这个时候当了军校的校长，他只是一个校官去当军校校长，一般的军校校长怎么得是将官吧，对吧？结果写了步兵攻击，古德里安更是创建了装甲部队，这些人后来能够出人头地，这个时候都已经开始做准备啊。十年教训，凡尔赛合约签订之后正好20年，二战就爆发了，容克贵族们组成的这个军官团就再次迎来了机遇。所以苏德战争爆发的时候，德军高级将领还是清一色的冯啊，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元帅，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莱布元帅，中央集团军群司令冯伯克元帅，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冯伦德斯泰的，全都是冯。其实你别看这个这么多冯啊，真到了二战这个时候，容克贵族们已经开始走向没落。前面咱们说呢，19个陆军元帅里有13个冯啊，这一听好像够多了，可是在当时看来，有6个不是冯的能当到元帅，这才是新鲜事儿。第二帝国时代33个陆军元帅全是贵族，好多都是德意志各邦的什么国王啊、公爵呀、王子啊，算是没有一个不是贵族的。但是在二战的时候，陆军元帅里边居然有6个不冯啊。那么这个原因其实跟咱们前边在这个特辑节目里说一战为什么那么惨烈一样啊，就是这个时代全民皆兵，打全面战争，光靠这点贵族不够用了，必须得从平民里晋升军官。所以咱们就能看到，除了这些个冯之外，还有大量不冯的也都崭露头角啊。古德里安绝对是其中的这个 佼佼者啊，古德里安咱们在前面的节目里这个没少提，他虽然是军人家庭，但是不是容克啊，当然了他是比隆美尔强多了，是吧，隆美尔的这个爷爷和爹都是中学校长啊，还有像这个战争后期大出风头的这个莫德尔也是一个普通的中产阶级家庭出身。你这些人你别看不逢，是吧，你其实咱讲这个纳粹德国三大名将或者四大名将，除了曼施坦因逢，古德里安、隆美尔、莫德尔都不逢，但是这些人你别看他不逢啊，从骨子里是非常看重德国军官团的这些传统的。那比如隆美尔都当了元帅，给他的妻子写信还说因为自己啊不是这个总参谋部出身，总是时不时的觉得有点自卑。莫德尔在波兰战役的时候当第四军参谋长啊，所以经常以自己是总参军官团成员为荣。德国这么一个崇尚军官团传统的国家啊，但是呢作为一国元首，希特勒对这帮容克非常不感冒。那希特勒是什么人？奥地利流浪汉出身，满打满算是个下士，对高层本来就没有好感啊，但是在夺权的过程当中，他不光不能得罪这些冯，还得经常想办法利用他们。所以最早呢在啤酒馆政变的时候，他就忽悠这个鲁登道夫。那鲁登道夫虽然也不是贵族，那所以他就没有晋升到元帅嘛，他只是大将。后来又利用兴登堡啊，就这样他刚上台的时候还是得努力捧着这些冯们啊，一方面大家绑在重整军备的这个共同理想里面，另一方面呢悄悄提拔那些草根出身的军官们在军队里培养自己的势力，是吧。所以像隆美尔这种年轻有为的军官才能火箭般的上升。古德里安呢在后来的这个回忆录里也说啊，说希特勒非常善用这招，经常破格提拔一个人，这个人肯定对他感恩戴德啊，比如总参谋长，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大将老跟希特勒对着干啊，所以呢他就把哈尔德免了，把年轻的蔡茨勒提拔为总参谋长，同时呢把总参谋部军官的任免权也不再归总参谋长了，改由陆军人事处管。蔡茨勒资历浅啊，超级提拔成了总参谋长，根本就没法跟希特勒抗衡啊。他虽然提出来给我抗议，说这个总参的军官这个人事得归我管，但是根本没用，是吧。后来没想到蔡茨勒也是个刺儿头，三天两头给希特勒提意见，因为希特勒那招实在太馊，但凡职业军官都看不上。结果呢前前后后提出五次辞职才成功啊，最后总参谋长被换成了被称为这个应声虫的这个凯特尔啊，希特勒的看门人啊。希特勒说他的脑子就跟那个电影院看门的这个人的这个水平差不多，他就应该上电影院卖票去啊，但是他忠心耿耿。所以到这个时候，曾经汇集德国军队最精英人群的总参谋部就已经名存实亡了，那跟希特勒的秘书部差不多，那些傲娇的贵族军官们就再也傲娇不起来了。这也是德军呢、在战争当中涌现出无数战术层面的大师，但是再也没有像毛奇、兴登堡那样的战略家的原因。在这些这个名将里边，我觉得这个曼施坦因和古德里安是最优秀的两位，他俩又刚好代表了刚才说的两类人啊。曼施坦因典型的容克，是吧，举手投足充满了贵族气质，但是思维一点都不老派，是德军乃至对手公认的这个战略战术双料大师啊。唯一遗憾的是他44年3月就被免职了，所以战争的最后阶段的惨烈战斗完全没有参加啊，这对今天这个咱们军迷来说是一大损失啊。古德里安呢不是容克，但是同样出类拔萃啊，他的是战术思想超前，是这个先驱啊，基本上都是天才啊。天才呢就特别容易看不惯身边这帮保守啊、平庸啊、磨磨唧唧的人，是吧。所以古德里安走到哪儿都跟人吵，是吧。后来呢都当了大将了，还跟这个克鲁格元帅吵得不可开交，俩人甚至要决斗。古德里安最大的功绩就是建立了德国的装甲部队，那可以说呢这是一支划时代的部队。这种功绩很容易让人忽略他当指挥官的几年里也是异常的出色，把自己的这个战略思想发挥的淋漓尽致。战争最后阶段，古德里安当装甲兵总监啊，还短暂的当了一阵子总参谋长啊，大量的精力呢被用在行政工作和跟希特勒扯皮上，一代名将啊也是相当的无奈。我之前跟大家推荐过好几次这两位名将的回忆录啊，说实话这个曼施坦因的回忆录我写的比较枯燥，就跟一个战地日记差不多，特别详细记录哪天我们在哪干什么了，派哪个部队执行了什么任务。古德里安的回忆录就写的特别生动， 除了这个记录打仗的事儿啊，还写了很多这个第三帝国人物的评价，特别有意思。那在这儿呢，这个我再给大家推荐一本书，就是咱们反复提到过的那位大神，英国的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写的《山的那一边》啊，这是他在战后采访了很多被俘的德国将领之后整理出来的啊。利德尔哈特是记者出身，文笔特别好啊，对军事的理解也特别深。所以他跟这些昔日的老对手啊谈话特别有意思，是吧？强烈的推荐大家去看看。那说完这个德国的这几位将领呢，咱们再来看看他们的对手苏联啊。其实苏联和他的前身俄国也极富军事传统啊，从莫斯科公国到横亘欧亚的这个俄罗斯帝国，几百年来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这些沙皇们开疆拓土，也就造就了这个苏沃洛夫、库图佐夫这些名将，尚武传统非常浓厚。彼得大帝呢就明确说过，贵族没有军功的不能世袭爵位啊。不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贵族阶层被彻底这个消灭啊，一些旧贵族出身的军官同情下层人民是吧，就逐步接受了这个马列主义啊。比如号称这个红色拿破仑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就是帝俄中尉，还有这个帝俄上校出身的叶格罗夫元帅啊。虽然他们的个人命运都以这个悲剧告终啊，但是他们的军事理论上的建树，就是咱们之前讲过的大纵深战役理论被继承了下来。那被谁继承呢？就是被从平民中崛起的新一代将领继承啊。咱们老说这个德国三大名将，那苏联这边要评三大名将呢，基本上没什么悬念啊，朱可夫、华西列夫斯基、罗克索夫斯基这三位的经历呢有点类似啊，都是一战的时候在沙俄军队里崭露头角啊。战后呢，苏联军队迅速成长，躲过了大清洗，二战当中大放异彩。这几位都以图哈切夫斯基的继承者自居啊，可见他的思想这个影响之深。反过来啊，那些虽然躲过大清洗，但是思想僵化的老一代元帅们啊，像铁木辛哥、布琼林、沙波什尼科夫这些人的表现就差多了啊。那沙波什尼科夫特别好玩，我有一次买一本书，那书不知道是不是盗版还是怎么着，那沙波什尼科夫他多了个墨，沙波什么尼科夫啊？好了，我们说这沙波华的尼科夫吧，这应该是啊，这个所以这些人表现就差多了。那在战争前期，那大家都打败仗的时候，他们打败仗；后来大家都开始打胜仗了，这老几位还打败仗，是吧？连斯大林都看不下去了，你不能天天就知道跟我二锅头就这个救花生豆啊，你这救国靠二锅头行吗？沃特干酸黄瓜，你不能干这个。所以在军队里的地位就逐渐被这个新派的这个将领就取代了啊。当然苏联军官啊有个特别不好的传统，跟德军正好相反啊，上级下命令简单粗暴，把人当机器人用。这么一来，下级对上级也不信任，是吧？我凭什么替你送死啊？你为什么让我这么干？他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归根结底还是体制的问题啊。有了大清洗的先例，军官人人自危，不怕打败仗就怕不听话，所以上级下来命令，下级有的时候明知道是错的也不敢说，只能再简单粗暴的传下去。至于能不能打赢，死多少人没关系，有这么一个大环境，一个指挥官要想成长就很难。好在苏军基数够大，总有人能够出头啊。战争刚开始的时候，斯大林对红军总参谋部非常轻视，很少听总参谋长的话，还老不顾实际的瞎指挥，他就是一个业余军事爱好者啊。比如德国进攻没几天，就命令部队全面反攻，着实付了一大笔昂贵的学费啊。他不是跟朱可夫吵架啊，朱可夫建议弃守基辅，他说胡说八道啊。朱可夫说，你要认为我这总参谋长是胡说八道，你就让我下去指挥部队吧，我指挥一个方面军，我可以指挥一个集团军啊。这斯大林说不要激动，不要激动，后来真的让他指挥一个方面军去了。但是斯大林后来慢慢也学乖了，也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具体的指挥工作呢就交给了朱可夫他们，那他就是负责在电影上叼着烟斗在地图前走来走去就可以了，这多省事儿。苏军内部呢也就慢慢的普及了这个委托式指挥，军官们的这个积极性呢也就越来越高。很多学者呢认为44年以后苏军军官的指挥能力在德军之上。关于这个苏联这几位名将，大家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回忆录啊，朱可夫的回忆录啊，回忆与思考啊，大家评价不错。里面呢，对于苏联前期打败仗，后来打胜仗的原因，都有比较客观的总结。华西列夫斯基大部分时间在总参谋部，他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写的也特别详尽啊，把很多这个战役细节记录的特别好，骨灰级军迷必看。 罗克索夫斯基的回忆录《军人的天职》是很有意思的一本啊，对这个共事过的人都有很生动的评价。最逗的是他对朱可夫基本上没一句好话，那从莫斯科保卫战就开始吐槽啊，一直吐到攻克柏林。这个德国苏联说完，咱们说说美国啊。这个说实话，美国陆军的指挥水平啊，一直到这个战争结束都不算高啊。其实早在1905年，美国陆军就开始借鉴德国人委托式指挥的概念，制定自己的野战条令。但是委托式指挥呢，就意味着指挥权特别的这个分散。啊，这又跟美军的传统不符。长期以来，美军的作战思想就是重视火力，轻视机动，在指挥上强调详细计划和集中控制，不重视发挥下级的主动性。所以战争初期呢，没少让美国人吃亏。这个，但是美国凭着财大气粗打赢了这个二战。那美军呢，并没有意识到问题，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60年代，福特公司前总裁麦克纳马拉就任美国国防部长，这哥们呢是企业家。数学家啊，他就把这个科学预测呀、精确计划呀、严格控制啊这一套企业管理的方式引入军队，集中控制的指挥方式在越南战争中发展到了极致，美军的指挥体系的僵化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以色列军事历史学家范克里维尔德生动形象地讽刺了这个越战时候的美军，连长在地面组织战斗，头顶上是乘直升飞机现场督战的营长，1000英尺以上是旅长，再往上是师长、军长，每一级指挥官都要求地面的连长调整到他的通信频率，报告战场态势。这么一来，在东南亚丛林跟越南游击队打仗就吃了大亏，直到80年代，美军才算真正的痛定思痛，深入研究二战德军的闪击战战术啊，提出了一整套委托式指挥的思想。核心内容就两条啊，首先指挥官要下达任务式命令，给下级最大限度的自由，下级呢也必须全面理解部队的任务。其次，如果战斗发展导致之前的命令不再适应新的情况，下级必须报告上级并提出合理建议，必要的时候呢可以自行调整命令以完成任务。说白了就是跟德国人学，但这已经是二战结束30多年以后了。二战期间啊，总体来说美国陆军虽然节节胜利，但是先有出色的表现啊。战争后期在这个西欧，英美盟军以绝对优势的兵力最终只落的跟苏联平分德国，确实没有办法让人满意。其中呢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呢，既没有德国的军官团传统，也没有像苏联一样经历残酷的战火洗礼，所以也很难以诞生有高超指挥艺术的将领啊。唯一的一个亮点呢，就应该说是巴顿将军，可是他充其量就是个集团军司令。这个级别的将领，你就算再能打啊，放到德国苏联这边啊，根本就排不上号啊。战后他被拿来大书特书，实在是因为没别人可说啊。当然了，这个他也这个不能怪巴顿啊，这个他作为一个集团军指挥官水平不错啊。有人说巴顿只会打顺风仗啊，仗着自己这边压倒性的优势玩命进攻，这种说法有失偏颇，而且是犯了咱们学历史的大忌，就是你老是站在上帝视角上。咱们得知道，在战场上作为一个指挥官最难的就是根据错综复杂的情报判断局势，然后做出决策。巴顿就非常敏锐地意识到德国人已经不行了，没多少兵在西欧，防线无比空虚，这时候咱还犹豫个甚，赶紧往前冲就是了。能看出这一点的人啊，当时还真就没有。可惜呢，这个巴顿死太早，没有留下回忆录。影星乔治斯科特主演的这个著名的电影《巴顿将军》拍得特别好啊，里面呢有一些情节虽然有点太戏剧化，但是呢仍然不失为一部经典佳作啊。所以这个从刚才咱们讲的德国苏联美国的将领，咱就能看出来，要想成为一代名将，至少具备两个必要条件。第一，你得有仗打，有大仗打，这属于历史机遇，美英将领就是吃了这个亏。第二呢，你这个国家的军队得有先进的指挥体系，给将领们发挥的空间，甚至是犯错误的机会，才能培养出不世出的名将来啊。这一点我觉得对咱们今天在工作生活里边也特别有启发啊！我是一个公司的领导，我就不能什么事儿都事无巨细的规定好，你干什么你干什么啊？甚至这个什么报告怎么写啊？什么这个表怎么画？你不能规定这个，而要让下属明白我们公司的一个总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分配给我的任务是什么？至于怎么完成，那你得充分信任下属，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啊，给他发挥的机会。 才能把人的潜力给挖掘出来。啊，反过来呢，作为下属也一样。这个我估计咱们很多听众啊，年龄还不是很大，那我就倚老卖老给大家提个建议，那就是你们在工作中要搞清楚我的任务是什么，不能光看眼前，今天要做完什么，做不完不许走啊，而是得明白我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我应该用什么办法才能更好的完成任务。你只有这么想，你才能有机会担负起更大的责任，才能在职场里取得真正的进步。好了，那这个波澜壮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呢，到今天咱们就全部讲完了啊。关于二战呢，实在是有太多的事儿可以说啊。大家如果觉得我哪儿讲的不够好，或者没有讲到，千万别藏着掖着，一定要在节目的评论或者公众号寻迹讲堂的后台里留言给我啊。最后呢，特别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寻迹讲堂，继续关注我们的世界史系列节目，谢谢大家。